以248票赞成、181票反对，未能够达到所需的290张赞成票，其中有14个共和党众议员倒戈。特朗普早前宣布美国南部边境出现国家紧急状态，企图绕过国会筹集更多经费修建美墨边境隔离墙。参众两院先后通过决议推翻特朗普决定，特朗普其后又否决国会决议。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天气温暖，随后两三日渐转多云同埋有雨，下周初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40点，升73点，总成交金额196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01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04点，跌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54.6，啱啱转咗系354.4，升3蚊。友邦保险75.75，升1毫。中国恒大26.05，跌1蚊。世茂房地产23.85，升1.75。建设银行6.81，升1仙。中国平安84.95，升5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9，英镑10.349，瑞士法郎7.89，澳元5.581。加元5.859，新西兰元5.345，欧元8.8366，每百日元对港元7.1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56。日经平均指数报21277点，跌151点。港金现价报12340蚊，升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17.73美元，卖出1317.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薄扶林道嘅爆水管咧，仍然系继续啦。咁近住水街咧，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咁就系薄扶林道受到爆水管影响，近住水街咧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影响到一带车多嘅。隧道方面，鸭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仲系挤塞，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咁就系东隧嘅九龙入口啦，挤塞，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喺九龙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蝴蝶谷道一段车多，龙尾松屋村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啦，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咧一段就挤塞。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少少车龙排到星河名居。喺新界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南边围路回旋处咧一段都仲系繁忙嘅。另外啦，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太亨一段车多。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九号码头方向尖沙咀，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沙田。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的反应都不同，食了安全，为了安全食了药就不要揸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在乎你。 有时候，太多人模仿我的说话，挤压了你聆听我的空间。只有我，能用音符代替动作，用歌词代替说话，而我是无可代替。我是郑子诚，四月一号开始，香港电台第二台，夜晚9点至10点，记得是第二台，有我音乐情人，约定你。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 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咩事啊？我而家喺边啊？ 压轴登场， 你出到呢个门口，咪当你赢咯。 真人真事改编，全城震撼。 你哋唔好行埋嚟啊！你哋想点啊？ 红灯着咗啦，游戏开始啦。 三大巨星倾力演出，七届金马桶影后桂花田。 呢则新闻题我睇到先噶，你系边个啊？够胆同我抢？ 全球华人至尊独歌手曾志豪。 笑啊！你同我笑啊！我个烂 gag 系咪咁唔好笑啊？吓！ 宇宙最强新演员王耀祖。 三个钟，我都离开唔到呢个女人啦、 啊。三个人，三支咪，广播界从此掀起风云。香港电台第二台荣誉出品，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一点，全港热播。桂花田、曾志豪、王耀祖。 仲争个节目名未讲啊！ 我啱冚住咗，原来我唔记得咗。 风骚快活人，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 王耀祖， 风骚快活人。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月祖，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黄月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早晨。 系22度，气温相对湿度80%，凉咗少少啦，少少啫， 少少啦 ，OK 噶，系不过都今日可以又着翻你哋件生日礼物啦，真系， 系啊， 又可以着翻件毛冷衫， 可能着到下个礼拜初都可以啊，因为话咧就系听日咧天气会比较温暖嘅，不过之后几日咧落雨，今个周末应该会落雨啊吓。到下周初咧，天气咧就会稍为凉快嘅。 系啊，我琴晚咧同埋今朝啊，行程非常充实同埋紧凑啊。 系啦，你今朝你几点起身啊？咁样？ 今朝都系8:30咁上下啦。但系、這個、 又可以咁晏嘅？ 系啊，但系、這、呢个 落楼噶咯，嗰个时间。 系啊，但我呢个行程咧由琴晚开始咧，因为我细 B 咧就入咗医院度咧就疗养啊嘛。咁、咧我琴晚咧夜妈妈咧即系上半场咧。就先同咧我哋啲同事食完饭啊，庆祝呢个头条搞完嗰个 show， 食完饭之后咧，我紧接住啊，佢哋可能以为你咪好 wet 啊咁啊，系我翻返医院度 wet 啦，就接更，因为啲细路喺医院系会陪通宵噶嘛，咁我老婆就已经订咗两间噶啦，咁我纯粹系买喺外卖啊，慰劳下佢咁样咧，咁啊已经夜妈妈就接咗一间噶啦，跟住我同佢讲话，今日你究竟会几时出嚟咧？咁样佢话医生话可能朝头早观察埋出院啦，咁我一心以为朝头早嘅意思。即系起码都11-12啦， 即系你做完节目之后咧， 正常 个仔就好正常啦。 系啦，点知我今朝起身咁都系正路，8:30起身嘅时候，望一望电话，唔系、哦，佢7:00嘅时候已经话走得啦，老公。哇，跟住即刻搞到几咁紧张，打俾佢，然后佢就话佢准备出院啦。我话咁我要唔要接你啊？咁样系要嘅，咁我就即刻咧。 点解唔选择搭的士咧？ 唔系，仲有好多嘢拎啊！佢自己拎唔到咁多嘢，咁于是乎咧，我就要再车埋工人。飞过去嗰度接应佢，然后我同一时间就同阿田哥，我可能会晏翻噶，之后点唔尽责噶啦， 系啦， 哇，心急如焚，10,000火急， 但系其实我哋成日话收到你嘅 message， 可能我会迟少少，咁我哋又几惯嘅， 我哋惯咗嗰个字，嗰个迟，我 OK 啦，我都知道大家。 我见到有个女主持，佢即刻咧。好踴躍嘅話 ，OK， 如果就咁閱讀咧，你直接 feel 到佢嗰種咧諒解心情， 我都係嘅，係啦，我認同你。 咁你接仔翻去咁啊，係 啦， 點啊？ 好諒解嘅，係啦，但我冇諗過，佢唔單止係含有諒解同情，仲有一種話不如一齊嘅感覺。 所以當我今日好準時，因為我哋就約早啲翻嚟傾下個節目嘅，早啲翻嚟嘅時候咧，我就有呢個讀手嘅感覺啦。 嗱，你見到我未翻？都还算正常啊！我讲咗话会迟啊嘛，系啦，但系你见唔到佢嘅时候，你有冇心谂啊？点解嘅？系咪佢都话我都会迟咗咧？咁样啊？ 唔系，你自己讲下。我完全解读你，我冇系谂住，因为咧你话迟咁，即系应该可能系过咗十点啦。咁咪即系过十点之后咯。 仲系你读理解 翻到嚟咯。 我有冇写过话我10:00后先翻？ 唔系啊，我撑你噶，因为我哋个。 約嘅時間係九點半啊嘛，佢話遲少少咪九點半遲少少，唔會係十點遲少少啦，係咪？ 係咯， 唔係我真係一理解就十點咯。 唔緊要，我個人大啦， 廿八翻到嚟啦。 係啊，其實佢成日講咁耐都要講呢一句嘅啫。 即係話你早到係嘛？ 唔係，即係我想話好緊湊啊， 真 係。喂，但係我諗咧，你頭先又開咗個頭啊，細 B 咧又要做個檢查，你都要話俾人哋知，其實冇大礙噶嘛，係咪？ 我冇大礙，不過遲我啫。可能有少少哮喘。 我仲未有报告咩？ 唔系，即系当系有少少。 同埋咧，我唔明点解要即系神咗流流倒塌咁早七点几话要出院咧，唔俾佢瞓一阵。 系可以出院，冇人想再留喺嗰度噶。 认同 系啊，除非你屋企关系好差啦。 唔系咁，你泰国咁， 老公又唔中意佢啦，系啦，啲仔女又唔理佢啦，咁又会想啊，姑娘，我瞓多两晚先咁样，系咯。 喂，咁又真系好快喎！今日路路畅通喎，出面系咪？ 路路畅通都 OK 嘅， 你 系 帮即 系 陪佢哋上的士，你唔系兜咗翻入去一转，跟住又再出过嚟啊？ 冇咁快， 即系你主要都系 搞唔掂啊！我即刻劈低咗幫手就上去。 我以為你咁樣來回咁樣啊！ 哇！如果我咁樣來回就勁抽啦。 咁佢 係 佢個崗位係一位爸爸，即係要翻工賺錢嘅，而唔係一位司機哥哥，係有個分別嘅。 我就係諗住啊，佢係咁樣噶嘛，即係佢車到有架車，梗係車接車載咁樣，所以啊咁唔使咁趕啫嘛。所以我咪諗住佢應該十點咯咁啊。 你歧視我？ 少少啦，因為你慣反啊，你明唔明啊？ 咁噶啦，咁佢又啱嘅，真係慣反喎。 慣反啊嘛。 所以頭先佢翻到嚟嘅時候，佢一啲都冇唔舒服。 我冇啊，真係。 我會咁講，就算你覺得被歧視， 係你令我誤會咯。 你個感覺都唔會太深，但如果你係一個喺社會上面 好有地位， 冇錯，真係舉足輕重嘅。但你竟然疑似被歧視，仲覺得係侮辱到咧，即係不論係佢哋嗰個表情又好咧，态度又好啦，眼神咧都讲埋啊，都觉得咧，你实在对我太唔公平啦，咁啊真系会啊， 仲要呼吸就而去咁大件事喎，搞到系， 系 咪先？ 好大件事啊！ 都系话第一次系咁啊嘛， 系啊，我琴日见到呢个标题嘅时候，我都望咗两次，我话边个咁够胆歧视佢啊？ 系啊。冇称冇知道佢嘅称号咩？ 唔系就 系 咯， 系咪想死？ 宇宙最强，被歧视。 系啊，睇到啲字， 宇宙最强个太太啫，应该如果真系要原文讲就 系，唔系嘅， 一揽惨噶，系主要系，因为其实个报道咧，甚至乎啊女主角嗰个自己嘅 IG 有个详细嘅解说嘅时候咧，佢都冇指到明啊甄子丹啊宇宙最强系喺当时喺佢隔篱嘅，咁佢有呢一个感觉先嘅。 你系老公， 不过老公就同佢一齐走， 系啦系啦。当我见到话宇宙最强被歧视嘅时候，我第一次谂起咩，知唔知啊？ 咩啊？ 我就係諗起歧視佢嗰個只可以係 Marvel 隊長嘅啫。喂，你去到宇宙最強，咁得 Marvel 隊長係強過你嘅啫。佢邊個夠膽歧視你先得㗎？ 有星戰啊！ 係啦，你 Iron Man 都唔夠膽歧視佢喎，你 Superman 都唔夠膽歧視佢喎。去到歧視宇宙最強，我即刻諗一定係撞到 Marvel 隊長啦，係咪咧？原來佢哋咪 crossover 咧？但又唔係喎，係喎， 咁樣點咧？ 係啦，就話出席一個 發生咩事咧？呢個咧 慈善籌款晚宴嚟， 可以講埋嘅，因為呢一個嘅慈善晚宴咧係每一年都會喺香港度舉行嘅，而且要舉行嘅地方咧唔止係香港嘅，因為咧就為艾滋病研究基金會籌款嘅，咁每年咧都會喺真係好你當係一個巡迴咁樣啦，喺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都會搞呢一個嘅晚宴嘅，而都搞嘅時候。香港搞咧，系会叫埋咧，譬如外地嘅明星嚟嘅，譬如今年咧就有一位歌手朋友啦，Pharrell Williams 啦会喺度啦，另外仲会有德国嘅名模喺度啊，韩国亦都有一啲红星嚟到香港咧，就专系出席呢个晚宴。 咁广播到名模咧？ 边个咧系？ 阿毛啊，嗰个叫 广播到名模啊，冇请佢。 即系呢一个系咪 啊？ 嗰个 阿毛 系 名模啊，系啦，有冇请佢先？ 阿毛系冇被邀请嘅， 岂有此理？ 岂有此理？ 份量好低啊！呢个晚宴真系。 系啦，咁啊，今年咧就其中一位咧，即系讲到咧，就因为咧就宇宙最强，同埋佢太太仲有个女女咧，都有被邀请出席呢一个嘅晚宴之余咧，佢哋 系 有特别嘅任务噶，因为佢哋咧系有份负责咧拍卖嗰方面。 是 就是想着要帮这个机构去筹钱，即是你想想讲到这里不知道出力现身的了，出埋钱的了， 真的是就是邀请这个嘉宾是来帮，因为他为了艾滋病而筹款，因为慈善团体就是晚会嘛， 就是说其实他是有身份的， 是啦，就是知道他是哪个， 他不是只是说一个受邀的嘉宾来喝那么简单， 是啦，因为他今次甄子丹的身份更加是联合主席的身份，你想想很高的了，你想想自己联合主席 即系主席已经系搞呢一个波噶啦，佢自己走咗，你谂下几大件事？ 系啦，即系话咧，如果你当我哋去饮嘅话咧，就唔系净系我哋三个咧攞张贴入去，系啦，而系可能咧你系咁意都叫做另一个主人家。 系 主席啊嘛， 佢根本就系主人家，李英就系佢话事噶咯，李英。但发生咗咩事咧？ 其中有几个系佢应该咁。 系啦，发生咗咩事咧？就系首先咧，就系话啊，即系当啊佢太太啦，汪思思啦，就接受电话访问嗰阵时咧，就话咧，其实之前啊，同呢一个嘅主办单位咧，已经系沟通得好有问题噶啦。我觉得咧，如果我系外国人，佢哋就唔会咁样对我。佢話嗱，有例子嘅喎。佢話咧，當嗰晚咧，佢哋入到 ballroom 嘅時候咧，已經俾人哋質問啦，就係話：喂，個晚宴都未開始， 準備入嚟啊！ 係啦，跟住佢就話咧，現場真係好混亂啊！而最令到佢覺得咧唔舒服嘅地方咧，就係話，當有人咧就介紹主辦單位嘅大老闆，外國人嚟嘅，就介紹俾佢識啦。咁佢都係呢個聯合 主 席嘅太太 啊， 係咪？ 係啊。 跟住佢就話咧， 主席夫人啊， 覺得不論喺眼神上邊、態度上邊，呢位大老闆。对佢都好差，令佢感觉咧系啦，被侮辱同埋唔受尊重。但佢就话有对比，因为见到佢咧对比起其他嘅外国人， 啲韩星啊， 系啦，同埋韩星嗱，美国都系外国嘅明星啊，佢就话咧。对佢哋态度好好㗎喎，所以呢就令到汪思思有一个感觉呢，就係根本就喺度歧视中国人，佢係唔可以接受嘅，尤其是我个女喺我隔篱、 哦、 即係佢有讲到㗎，后咪佢喺 IG 度有个回应嘅时候呢，佢就话啦，我个女喺我隔篱，我一定要教识我个女，如果有人对你呢係唔尊重，对你侮辱嘅话呢，你係唔可以哑忍嘅，咁所以喺呢个时候佢就决定拖埋老公、拖埋个女，仲啱出到门口嘅时候见到女梁伟，係啦，我哋都一齐走啦。 你啱啱嚟嘅，我知唔知发生咩事？哦，走啊！我走啦。 我即刻要演下吕良伟嗰边嘅角色先。 系啊，有请有请有请。 系啦，吕良伟啊，据讲啊，佢入席嘅时候咧，哇！佢話冇啊冇啊！當時我入到會場嘅時候咧，好多人簇擁住我咧，已經同我影相啦。係、畢竟我都係女過嚟噶嘛，係咪先？哇！早排教你達摩回春拳啊，幾受歡迎先得噶，個個拉住我影相，我諗住繼續影落去啦。點知呢個時候就見到咧阿子丹出咗嚟啦，然後我就問佢：，咩事啊？子丹，佢就話：女過，我俾人歧視啊！我走，你走唔走？佢話：子丹走。冇计要走啦， 我都要走啦。 个语气唔系咁嘅，因为我现场冇喺度，我咁啱唔得闲，所以我净系知道啊，吕良伟就话咁，我梗系走啦。 嗯， 我仲即刻订台同佢食饭添。 嗯， 系啦，我即刻谂起，啊，你话如果我哋一班 friend 遇到呢个情况， 共同进退咁系啦。 嗱，你想象， 尤其是饮大两杯啊，仲 你想象下， 系你敲我 friend 一齐走啊，咁样一定系。 但系佢啱啱入嚟，佢未入 过， 我都唔知发生咩事。系啦，不过佢一听到嗰两个字，我哋被歧视啊，走 走， 系。觉得咧，如果系听到呢两个字，就已经唔使问因由啦，走啊，跟住走咗先再长谈啦。 肯定系咁有义气仔女。 唔系咁都系要啊。 假设我哋三个一齐去做 show， 系啦， 你 讲阿祖入咗去先嘅， 系 啦，人哋就笑我矮， 但我睇出边乜都唔知嘅，我同阿钱喺度咧， 我觉得好受侮辱。 系啦，见到阿祖冲出嚟，然后咧冲出嚟就话啦，我走啦而家，跟住又天望住佢边。 咁佢有冇讲咩先？ 但系仲有沙律巴啦，同埋香槟我未饮。 唔系佢笑我矮啊，佢话我矮点样做 MC？ 唔系唔好讲咁多噶，你净系话我而家俾人。歧视， 我而家俾人歧视， 系啦， 你撑唔撑我？ 跟住我就走。 作为兄弟就唔走， 系啦。 如果我仲喺度赖低，话一系咁，一系咁，阿祖你走先。 我讲多啲嘢， 我帮你顶住佢，睇佢点样歧视我哋，我哋就死过。 我都会同佢， 系啊， 阿祖岂有似你咁样虾我啲兄弟？ 我同佢死过。 我入去睇下佢够唔够歧视我，你走先啦。 系啊， 喂，两杯长啤。但系阿雷哥唔系我哋咁样嘅， 唔系我入去食晒所有嘢。 雷哥，雷哥强忍住嗰种未参与嘅感觉。 雷哥有冇咁？ 肯定系佢讲嘅， 系咯，你唔可以咁。 所以呢啲叫义气仔女咧。嗱，佢真系未知咩事就话你走，我冇理由留低啊，一齐走。 嗱，义气嘅一定系个老公啊，甄子丹啊，因为咧汪思思有讲到噶，佢话咧其实大会嘅主席啊，即系歧视啊汪思思嗰个咧，佢就话咧当佢见到甄子丹嘅时候咧，态度系好友善噶，只不过咧佢就觉得咧有啲中层嘅工作人员嘅态度问题，就令到佢觉得唔受尊重，所以其实咧佢哋系冇歧视甄子丹嘅，只不过甄子丹就真系啦，虾我老婆。老婆走就咁样啦。 喂，呢样都好严重噶，咁你即系点啊？做咩？你又殷勤我就歧视或者态度对我太太唔好，我咪同你死过咯，都系。 嗱， 我身边边你啊？ 所以我哋得到嘅细节咧，其实净系得阿思思夫人，佢净系讲咗眼神同埋态度。 我觉得好唔舒服， 唔够舒服。 系 喺呢度在座，我哋只能够问下 唯一嘅女性，但我覺得佢應該唔覺得人哋歧視佢嘅，因為以佢勾優惠嘅嗰種進取，冇底線，佢邊覺得人哋有歧視你 咧？可能我已經望到佢，我淨係望到食物，佢都覺得我唔尊重佢咧。 係啦，同埋阿點咪話：你咪唔尊重咯，我食多你兩兜沙律啦。你呢一度得罪我，我第二度攞盡你， 等你冇得招呼人哋，睇你失禮啊！ 而家咪做緊咩福爾摩斯拉㗎？係啊係啊，可唔可以用福爾摩斯拉嘅眼光，我哋一齊抽絲剝繭？究竟在什么情况之下你会觉得他眼神和态度是歧视你呢？几时纯粹是因为他冇望得你好多咧？ 嗱，因為咁樣嘅，思思你係比較高嘅，但唔知道個老闆咧有幾有高，有個高度係幾多？ 高層啦、 啊。如果好似係佢係高層 咧，嗱，我話你歧視我㗎啦，我知道你想講咩㗎啦。 好似阿祖咁樣，我點樣咧？ 冇嘢㗎。 其實又好似好少見到男人咁樣，我抬頭望個女士喎。 又唔使惡得咁誇張嘅，係啦。 我有經驗可以分享。我記得咧，當我開始出嚟做嘢嗰陣時咧，有陣時都要去一啲大型嘅活動，可能人哋咧就揾咗我做司儀啊、嘉賓啊、whatever 咩都好咁樣啦。但嗰陣時個樣咧更加細個，個個子又唔高， 即係簡稱 MKD 啦。 又未到 MK 嘅，我著出嚟好得睇㗎， 咪尖沙咀嘅咯， 係啦， 又埋你啊， 好啦，廟街啦，得啦，咁 佐敦佐敦 佐敦， 但因為真係咧個樣細個啊，當人哋一開頭咧介紹咧，人哋啲老細都會好即係禮貌，啲工作人員會介紹嚟呢位咧就係我哋今日嘅司儀啦，佢係阿祖啊，點樣點樣嗰啲嘅朋友咧，即係主席啦之類嗰啲咧，外國人又好，中國人或者香港人都好啦，開頭對你第一個禮貌咧都即係哦 hello 唔該曬。完 系 冇特别嘅笑容啊，只眼尾冇特别睄你啊。 系， 其实呢一啲咧，讲真，我见惯不怪嘅。 拉到走，阿天攞三六八走。 人哋有俾钱我嘅，我点样都会做埋个工作先。但跟住就会，我就会同自己讲，系可能人哋会觉得，诶呢个未系二打六，呢个未系一个小朋友咁样，未认识未见过你做嘢，大直到咁，我咪同自己讲咯，鼓励自己，我做得更加好。我又未去到我要你跟住要拜我嘅，但起码我用你俾钱我啊嘛。 另眼相看， 我要用我嘅能力话翻俾你知，其实我做得到呢个工作嘅。到每一次完。完咗个工作之后，嗰一班人个嘴脸咧，真系唔该晒你头先做得好好啊，气氛又好，点样都好， 哇好咯。 喂嗱好，但系如果你话呢个算唔算歧视啊？ 唔算， 点会唔算啊？你开头嗱，我真系嗱，你问我，我会同汪思思一样个感觉唔好噶。你 开头一， 你觉得我个样细个，你唔认识我，你就好求其同我打咗个招呼。到我做完啦，你觉得我有一啲嘅能力嘅话咧，你就走过嚟。哇！你喺边度做嘢噶？你做咗几耐？要介绍多啲朋友俾你识。哇！嗰、那个态度咧 系反差， 我觉得好合理喎。当我唔识你嘅时候咧，我又唔知道你有咩能力。 但你都可以礼貌啲，你个笑容都可以真挚啲啊，系咪？ 主人家嚟噶嘛，系咪先啊？ 同埋我都嚟帮你做嘢啊，系咪？你可以真挚啲啊，笑容。 系啊，我如果俾我咧，我会觉得咧，证明佢哋系真系睇能力咯。只要我有能力嘅，佢就對我好。 但唔係應該對人唔係睇唔睇能力，你都要有禮貌。 唔以貌取人咯， 唔係以貌取人。不過睇下你有幾極端咯。究竟佢只係對你好平淡啊，係就走咗，定係直情咧即係睇你唔起咁樣？但我覺得仲有一個重點嘅，你話喺成件事咧，每個人都可以感受到自己唔受尊重，可以嘅，因為每個人個程度唔同啊嘛。 不 過咧，我覺得唯一點就係、是、啊，係唔係可以？去到嗰個 level 咁高咧，就係、是、因為阿思思咧最尾一個，哎、好似好熟咁添啫。阿師妹咧，佢個 IG 度最尾咧就加咗個 hashtag 咧，佢就話中國人不是東亞病夫。嗱、 嗯， 我覺得成件事就唔同咗啦。即係咧，當阿祖佢可以覺得人哋個主辦單位歧視佢，覺得嫌佢細個或者唔夠有能力嘅時候，但冇理由佢會咁快就話你歧視我。是香港人啊， 嗯， 哦，咁样啦，嗱，阿祖嗰啲咧，系因为纯粹佢一个啊嘛，咁即系即系佢一个人，同埋全同场嘅人都系香港人啦，叫做系咪啊？ 有外国人咩人都有 嘅， 因 为 我 谂 佢因 为头 先有个对比咧，就话佢对嗰啲韩星唔系咁啊嘛， 嗱，究竟 所以佢咪先觉得，哇，我咦一喺呢度之下咧，就会觉得我系中国人， 但系在场有好多中国人嘅，所以咧 亦都有一啲嘅 artist 朋友话咧，我冇唔知发生咩事，我唔知，我感觉。好良好喎，亦都有 一，因為我覺得咧一提升去到咧話你歧視中國人咧係好嚴重嘅喎，歧視中國人係真係講緊咧，佢係因為你嘅種族身份佢睇唔起你，而唔存在任何個人，譬如話因為我唔識你啦，因為我唔知道你究竟嚟做乜啊，即係唔存在呢啲嘅咯，直情係去到就係話你係中國人，所以我係對你特別差啲嘅，咁又好似好嚴重喎， 係 咪先？嗱，如果咁計嘅話咧，即係話如果你兩位入去咧，佢都會俾人歧視啦。边个入去都俾人歧视， 或者啊主席啊联合主席都会啦， 系啦系啦。咁但系如果根据报道话，佢对甄子丹冇嘢喎， 系啊， 咁定系咁样啊？ 咁咪睇高睇低咯。 夫人不是东亚病夫啊，就唔系东亚病夫啊。 中国夫人， 中国夫人不是东亚病夫啊，系啊，即系会唔会只系咁样啊？系啊。 系咯， 唔系纯粹要去， 唔使咁夸张。 唔系，不过可能即系咪啊？女性咧嗰个感觉嚟写，即系敏感好多嘅，认真系咪？ 但我亦都觉得咧，如果佢唔系真系有呢一个感觉好浓嘅话咧，又唔会搞到咁大件事。 认真，因为佢知道当晚佢哋都要有份工作，要做一个慈善嘅拍卖噶嘛，都系一个好重要人物嚟噶嘛。 嗱，你讲到话容易受中国人即系呢个身份歧视咧，嗰阵时呢个林书豪啊，咁佢亚裔啦，咁你当佢中国人又好，台湾人好啦，佢感受好深噶嘛。佢嗰阵时讲嗰啲例子咧，嗱你但系你觉得算唔算歧视啊？佢话佢已经即系嗰时出咗名啦，喺纽约嘅时候打到有呢个所谓Linsanity 呢个林来峰咧上晒 Time Magazine 都已经报过佢啦嘛。咁啊，当佢转会咧，佢话佢好似去到第二个城市度打波嘅时候咧。佢已經係嗰個球會嘅職員嚟嘅，即係嗰個即係隊員嚟嘅啦嘛。 係， 佢心入體育館裏面去練習。 嗯， 佢話個職員係攔住佢，佢話：喂，球迷唔入得嚟嘅。但佢唔係第一日報道下，佢已經打咗幾次㗎啦。佢話當時佢同記者講，佢話我明白嘅，我哋亞裔咧係會好受歧視，因為冇人會相信你一個籃球員咁樣。咁但係佢又唔會話我走，即係就算佢真係覺得咧係佢亞裔身份俾人歧視，佢就用頭先阿祖嘅方法啦。我入多两球波， 我 睇你听日识唔识我， 睇你知。 你下次喺个走廊通道见到我，就唔会问我球迷唔入得噶啦。 我而家最期待咧就有关方面点样回应嘅，因为佢哋未回应嘅，咁我哋就可以睇到事实嘅更加全面嘅版本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港铁后任行政总裁金泽培致电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沙中线月台工程已经起好两年几，月台上的机电工程已经有好多部分完成，列车测试亦都进行了几个月，至今未发现不寻常迹象或者有裂痕，相信整体结构正常。被问到月台是否需要加固，他说要等全面评估策略完成之后才有结论。他又说无法排除沙中线要分期开通的可能，希望可以早过调查委员会八月完成报告前决定通车安排。金泽培又说调查委员会在中期报告中顺纳车站层板达到安全水平，希望能够令公众安心。至于报告内有关港铁管理的意见，部分正在改善和跟进，期待已到任的新项目总监能够改善管理和分工等。为控制麻疹在机场爆发，卫生署继续在机场为工作人员注射麻疹疫苗，接种时段由早上10点开始，但位于2号客运大楼的接种站9点半前已经张贴告示表示名额已满。有机场地勤人员在额满之后到场，说工作性质需要轮班，难以固定时间来攞筹等候注射。有空中服务员忧虑一旦感染麻疹会影响婴儿，认为机场员工多，有需要增加接种疫苗的名额和时段。美国东岸的麻疹疫情不断扩散，纽约市疫情严重，位于市郊的洛克兰县已经确诊至少151宗麻疹个案，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当局说超过八成患者都没有接种麻疹疫苗，宣布禁止18岁以下未接种麻疹疫苗的人士进出公众场所。至于布鲁克林区和皇后区，由去年10月至到今个月19号已经有超过180人染病，大部分都是犹太社区的居民，他们因为宗教理由未有接种疫苗。当局相信纽约地区的麻疹感染源头是来自正在大规模爆发的以色列，也都有患者潜伏期内曾经到过以色列。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命令，宣布美国正式承认以色列拥有戈兰高地主权。俄罗斯批评美国的做法会为中东地区局势带来消极影响。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钦在莫斯科和黎巴嫩总统奥恩会谈，沃洛钦指责美国无视在联合国框架下和其他国家就相关问题对话，绕过安理会自行决策，形容助推强权主义可能引发战争。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戈兰高地，联合国安理会在1981年通过决议，以色列管辖戈兰高地不具国际法律效力。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天气温暖，随后两三日渐转多云同埋有雨，下周初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94点，升127点，总成交金额306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07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34点，升2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53.6，升2.2；友邦保险75.9，升2.5；中国恒大25.95，跌1；中国平安85.4，升5；建设银行6.84，升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10.52，瑞士法郎0.995，澳元0.711，加元1.339，新西兰元0.681，人民币6.714，英镑对美元1.318，欧元对美元1.126。日经平均指数报21,297点，跌130点。港金现价报12,340蚊，升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17.91美元，卖出1,318.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大埔公路啦去上水方向啊，近住和斜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大埔公路啦来回方向啊，近住和斜村一段咧都系挤塞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就系、是、大埔公路去翻上水方向啦，近住和斜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来回方向咧都系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还是车多，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星河名居，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一段都是车多。在港岛薄扶林道有爆水管，而家薄扶林道近住水街一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影响到薄扶林道近住水街一带都是比较车多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九号码头方向尖沙咀、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北大屿山公路欣澳站方向九龙、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和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手下留情，在乎你。 李志刚啊，二台转节目，我哋 Made in Hong Kong 使唔使转啊？ 转走你咯！ 吓、啊，唔好转走超 B， 转走我，转走我。 你唔得，你系支柱嚟噶嘛？不如咁啊，你翻多日啦、啊。 吓、 啊，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 超 B、 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食晏陪住你。 当年阿爸带我哋去沙滩，遇到行雷闪电都几惊噶。而家到我哋带啲细路去玩。 虽然社会进步了，但雷暴的威胁好像雷击、狂风、冰雹就一直存在。在户外活动要注意安全，留意天文台的雷暴警告和有关信息，包括受影响范围。 听电台、看电视，上天文台网页或流动应用程式我的天文台看看都可以。 阿妹啊，你呢排咁鍾意行山跑步，户外运动充满咗变数，过猛嘅阳光，行山路径嘅难度以及运动时间过长都系影响排汗嘅重要因素。当身体处于脱水嘅状态，血压过低，心脏血流不足，就会容易抽筋同埋出现心律不正，真系要小心啊。 嗯。 你有冇听我讲 㗎？知道啦，而家咪从块面开始补緊水咯，敷緊 m a s 啊。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 广州快活人。 火勢，啲排企好叻啊，係啊，叻啲乜嘢啊？好啊，好耐咧，佢都冇鉗鉗鉗頸，哎，就算有鉗鉗嗰時咧，佢都哦，第二日就好翻咯喎，啲排真係做多咗好多好事，所以咧個人都身體健康咗咧。我哋有請，今日都依然容光煥發、精神爽利，雖然佢早起身，但係都依然好醒神嘅曾志豪。 啊、你唔好讲少，你知唔知点解啊？你就话食嗰啲咩鱼油丸啊、健康产品咧，我呢轮啊有拍嗰啲韩星专用嘅，哇系咪即刻听个名好似好吸引咧？韩星专用嘅系咪即刻好想知咧？韩星专用嘅，等间先话你听。哇，食咗几日啊？咦，你睇下我，暂时都仲啊，容光焕发嘅真系。咁呢两日咧就去咗医院度咧就探下细仔啦，啊都俾我见到咧有一啲即系感慨啊，就系即系可以同大家即系分享一下嘅。咁啊，当我同个细仔咧上到去病房里边咧，即系咁啊呢两日啦，咁啊你都要呕喺嗰度噶啦，咁啊即系隔篱亦都有唔同嘅小朋友。嗱，咁究竟唔同嘅小朋友佢哋嘅父母嘅照顾，究竟会带嚟啲咩唔同嘅后果咧？嗱，首先。你系咪真系以为如果系由工人姐姐凑个小朋友咧，你就会觉得好阴公咧？我开头都系咁谂嘅，我成日都会觉得，哎呀，如果咧接放学啊、翻学啊，都系得工人姐姐凑咧，好惨啦！你话如果病都系得工人姐姐嚟睇嘅话咧，就仲惨啦。但系咧，当我入到去医院咧第一次嘅时候咧，首先我就抱住个细仔就落去照 X 光啦。隔篱咧亦都有一个小朋友咧，亦都系咧有一个妈妈级咧，就拎住佢一齐落去照 X 光嘅。点解我会用妈妈级咧？因为开头佢戴住口罩，我就觉得咪就系妈妈抱住个女咯。后来发觉唔系，佢同姑娘讲嘢嘅时候咧，嗰啲广东话唔咸唔淡嘅，即系仲要你有分到噶嘛？究竟系嚟自大湾区啊，定系嚟自外地地区咧？系唔同嘅。再望真啲，咦，好似工人姐姐嚟嘅，哇！但我想话咧，除咗佢嗰个口音，你会 feel 到佢系工人姐姐之外咧，佢同嗰个细路女嗰种嘅亲热嘅程度啦，嗰、那个细路女对佢嘅依赖啦，甚至乎嗰种友爱咧。你觉得佢只系一个讲嘢唔咸唔淡嘅妈妈嚟嘅啫？你知唔知啊？佢后来仲一度喺度撩我倾偈添，我一度都冇谂过咧。我有一日俾工人姐姐撩嘅时候咧，系大家撩紧臭仔经嘅，我当时都觉得好震惊嘅。系啊，佢真系会撩我，点啊？你个小朋友点啊？咁样嗱，你谂下呢对话咧，其实系通常咩情况会发生咧？就系、是、你自己都好关心啲小朋友啦，嗰啲妈妈咧先至会互相喺度倾偈噶嘛。你谂下，其实佢严格嚟讲。佢系一个即系帮手，系一个佣工嚟嘅啫。但系唔系，佢真系咧投入角色，非常之咁即系热心。唔单止照顾紧自己嗰、那个即系雇主个女，连隔篱嗰个阿爸凑住个女咧，佢都会觉得咧，即系大家都哎呀好有爱啊，好想交流一下好多经验咧。哇，跟住咧就讲咗几耐仔女经啊，我对而家咧我都觉得匪夷所思嘅。然后你见到个细路女咧对佢嗰种即系爱护咧同埋信任咧，嗱又真系令你觉得系。有自己阿爸阿妈凑当然系最好啦，但又真系唔代表咧，嗰啲工人姐姐咧就喺度 hea 啦，即系冇心机做嘢啦。其实有阵时咧，佢真系好有心嘅。即系如果你系嗰个雇主咧，你见到咧，真系多谢三生有幸，因为咧真系非常之难揾嘅。咁当然你见到之后咧，你亦都希望为个雇主做到将心比己啦。因为你谂下，当你个女最无助嘅时候咧，你哋两个都翻晒工咧，哇！阿工人姐姐系百分百用心嘅。我有阵时亦都会再谂翻咧，就系咁，其实我哋都系打工仔嚟噶。咁如果你会唔会对公司所有嘢都上心到咁紧要咧？一严格嚟讲，那个女唔系佢嘅。你话系呢个你职责，但系有尽责啦，有啱啱好完成任务，亦都有咧，即系超尽责嘅。我谂咧，我撞到嗰个工人姐姐咧，系属于上心同埋超尽责嗰一款嚟嘅。好啦，咁你话由自己阿爸阿妈甚至乎亲戚凑，系咪一定系特别好咧？又真系唔系喎，因为我喺楼上嘅时候咧，就见到另一个小朋友咧，佢系真系自己屋企人嚟噶啦吓，因为你见到即系吓，全部都系即系本地人啦咁样。但我想话咧，嘈到不得之了，你能够想象下喺个病房里边，全部都系 B B 仔嚟噶啦，唔系 B B 就细路啦，要瞓觉啊，要休息病噶嘛。佢能够大大声开个电视机，隔住两张床三个位，你都听到嗰个外回家做到咩地步咁就系可以好大声。上网睇 YouTube 又大声，听咩都大声，就连佢后来讲嘢都系咁大声噶。最紧要就系，其实佢自己个细路咧都需要休息同埋瞓觉噶。 於是乎我哋就唯有擔驚受怕，啱啱暗著個仔瞓覺，佢嗰邊就大大聲喺度同佢唱啪啪壁，你啱啱暗住佢瞓覺，佢嗰度又同你唱 Baby Shark， 係嗰個係佢嘅父母，又如何啊？教得係咪算好呢？我唔知道，對佢細路嚟講，會唔會以後都慣咗咁大聲，同埋唔係點理人啊？所以喺呢个病房里面，我发觉小朋友嘅病固然需要好好医治啦，但有时大人哋嘅行为如果都有啲病况嘅话咧，希望你都要好好加油啊！风头火势，如果我哋三个一齐去做活动，而我见到黄耀祖系提早离场嘅话，我哋一定会义不容辞咁样帮佢接的士。阿祖，唔好担心。我有揸车，我唔送啦。我哋有黄耀祖。 通常咧去呢啲活动，好多时都会早走噶，因为咧自从做咗风骚快活人之后咧，习惯咗早瞓啊，去到十一点零钟真系会中眼瞓噶。但有两个星期之前到啦，喺香港咧都发生咗一单嘅新闻，系令到好多人有好多嘅关注，就系讲紧咧有一只嘅狗仔啦，因为误上咗由泰国嚟到香港嘅一架船，咁而最终佢嘅遭遇系如何？我谂我哋香港嘅朋友都会知道噶啦，因为最终咧渔农自然护理处咧就系选择咗了结咗呢只狗嘅生命，就去处理，用呢一个方法去处理啦，系咪？咁啊一直以嚟咧，大家都喺度好期待啊，究竟渔农自然护理处咧会有啲乜嘢嘅讲解啊、解说啊咁样？到咗琴晚嘅夜晚黑七点钟嘅时候咧，喺佢哋官方嘅 Facebook 嗰度咧，佢哋真系做咗个回应嘅，但呢一个回应系咪有？真系可以满足到所有香港市民，又或者好关心动物权益嘅朋友咧，觉得佢哋会我接受啊咁样嘅咧，大家可以听一下吓嗱，轻轻地截录咗啦，因为都几长嘅。佢哋首先咧就会讲到咧，就话由于留言太多啦，所以佢哋嘅小编咧就决定咧，不如一次过就出一个题去回应啦。佢话大家嘅声音咧，我哋系有认真聆听到嘅，而且呢一次嘅情况好特殊啊，冇同类型嘅个案俾佢哋去参考，所以咧佢哋已经。已经开始认真咁样检视海外走失动物嚟到香港之后嘅处理程序同埋方式应该系点，喺保障公共卫生同埋本地动物健康之余，同时点样考虑到动物啦、饲养人啦、主人等等各方面嘅需要。而最后咧，佢哋就系咁讲嘅，喺佢哋检视嘅期间，如果遇到同类型嘅例子啦，佢哋系会停一停、谂一谂，唔会用相同嘅方式去处理。咁起码咧，我谂佢哋都做咗一样嘢，就话俾大家知，佢哋嗰个情况特殊，佢哋唔识得点处理。咁但系当然啦，好多嘅网民啊，睇完呢一个嘅回应之后咧，其实全部都系俾嬲嬲咁滞嘅，因为佢哋都会觉得啊，喂，而家讲紧系一条生命，即系一个生命啊，你点样会唔识得处理嘅咧？如果嗰个系一个人嘅话，可能你哋嘅对待会唔同。但点样讲，佢都系一个生命嚟噶。就算你哋话遇到将来遇到同类型嘅案件，你哋会停一停，谂一谂，唔会用相同嘅方式去处理。咁但系即系点样呢？我谂呢一个嘅提问咧，唔单止好多网民，好多香港嘅市民咧，好想了解多啲啊。但起码有一样嘢，呢一只狗仔啦，虽然佢嘅性命就牺牲咗，但我谂再一次咧，就将动物保护政策咧，呢一样嘢啊嘅法例是如何咧，就再喺香港度提起咗大家嘅讨论。上个星期咧，都会有好多嘅朋友带住佢哋嘅狗仔啊，或者佢哋嘅宠物啦，上街去游行添，无非咧都希望话俾大家知，其实动物都系有性命嘅，佢哋。有生命的，我们的法例如果保障不到他们的话，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有趣的地方是，其实一直都会知道，甚至香港政府都承认的，在动物权益方面，他们远远落后于其他先进的地方。如果说到这样，你是爱动物又好，你爱狗又好，即阿祖都会站在这个位置，不是因为我喜欢狗，我自己有养狗，所以我会这样想，我会这样想。香港是一个这么文明的城市，咁如果佢哋嘅法例係远远落后于其他嘅文明城市嘅话呢，咁好理应係要改进佢，令佢做得更加好啊。呢样嘢已经唔係讲緊你驚唔驚狗啊，你鍾唔鍾意动物啊，金鱼啊都可以係一个宠物俾你去饲养㗎，係咪？咁所以我会觉得唔係淨係你鍾唔鍾意狗，係对于如果香港係文明社会，又或者我哋想香港继续 成为一个文明的社会的话，我想有关的当局怎样去修改法例，令到香港和其他先进的地方可以说并驾齐驱的话，这件事很重要的，没理由所有的法例就是保障人而其他的生命我们不理的嘛，是不是？风头火晒嗱，我呢位拍档咧，虽然佢咧就冇养宠物，但其实咧好似我哋之前啊，嗰啲宣传声带一样啦。佢屋企咧都有三个宠物嘅，一个叫阿华，一个叫泳泳，同埋一个叫乐乐啊。你谂下，如果呢一只老虎乸佢嗌一声啊，佢哋三个啊唔走过嚟嘅话，我谂佢哋嘅后果都，不过起码佢都会善待呢三只宠物嘅。你话系咪啊，桂花田？ 是啊，我不会咬他们，但我会凶恶他们。哇，财不可露眼啊，嗱唔可以咧就吓引人犯罪嘅。大家咧都好啊，将自己嗰啲财物咧好好保管。但系好多时咧，有啲人咧真系唔知系懒处理啊、贪方便啊，还是系想炫耀咧，总系咧要将自己嘅电话啦或者银包咧放喺咧条裤嘅后尾袋嗰度。咁啊，见俾人见到唔好话啦，行行下可能有机会跌倒嘅时候，即系跌咗都唔知啦。咁但系喺人多嘅时候，真系咧会引人犯罪嘅。咁啊，另外咧有啲女士们咧，佢嘅手袋咧吓，唔系咧即系手上咧拉好嗰条拉链或者嗰粒钮扣好佢嘅。大家知啦，女士们个袋咧有啲咧就比较大嘅，顾得前就顾唔到后嘅。咁贼人就可以喺后面咧可以随手可得，系好似大抽奖咁都仲试过。咁啊，仲有一样咧就系咧戴喺身上面嗰啲首饰啊。早阵子咧都有报道过咧，话喺街市咧有贼人啦用剪刀咧剪断。去紧街市买餸嗰啲太太们嗰啲金手链啊，系啊，即系佢喺乱冲乱撞嗰时咧，就把声剪断佢之后咧，因为嗰啲金手链好简单，就系一个 S O 咁戳戳，可能就已经断噶啦咁。咁啊，金手链佢都剪得嘅，更何况呢条即系呢个咧四川嘅时装店老板娘嗰条链呢，早几日咧就佢咧俾两个男人咧冲入佢间店铺度，用啲棒球棍打晕咗，咁咧即系佢咧同人结怨咩？唔系啊，原来咧即系嗰啲人咧已经贼人咧已经报咗佢好多日噶啦，因为佢条颈，因为一直都戴住佢嘅嫁妆啊，佢嘅嫁妆好犀利噶，好似八两金咁噶，我谂其实都差唔多啦，佢日日都戴住一条一米长。重380克，价值110,000人民币嘅粗金链，就喺个店铺嗰度行下行下咁啊，即系出街又即系，总之佢一路都戴住，冇除低过嘅。咁啲人咪会望到咯，望到咪真系会 hold 住，喂，抢到佢就肥仔啦，系啊，一米长粗金链嗱，咁你话老板娘点解会咁成日挂住佢噶？佢话因为呢个咧系佢嘅嫁妆嚟，同埋咧系同佢丈夫爱情嘅见证，所以佢一直都挂住，即系戴喺身上面咧，就时时刻刻都可以咧有呢份情、呢份感觉喺度。所以今次咧，佢俾人打劫之后咧，佢就话：我其实咧，我都知道你就想要钱嘅，但你可唔可以俾翻条金链我啊？我条金链系我好紧要嘅一件事，其实都明白大家嘅，但系即系唔使挂住佢，其实摆喺心里面都得嘅。你将你啲贵重嘅财物，真系唔好财不可露眼，摆去保险箱稳阵好多啊！ 别落泪，别再倒回头，不需关注以后我的处境。别又让内疚再应承，不需归咎你做了的决定。你若然决心分手，泪水不应闪于眼睛。你若然爱他多些，你需给予我同情。别赎罪，别再受掩映，不需躲我背后的感叹声。别落力你制造和平，不需恐怕我没法子冷静。你若然已经改变，别将心底的都说清。你若然爱得辛苦，未需拯救这伤悲。不需要安慰，关心我伤势，伤得更深，我也有我的气力去控制。不需要安慰， 开解我一切，分手这刻你悄悄远去，更是美丽，我的心与你封闭。赎罪，别再受艳影，不需躲我背后听感叹息。别落力，你制造和平，不需恐怕我没法子冷静。你若然已经改变，别将心底的都说清。你若然爱得辛苦，未需拯救这伤悲。不需要安慰，关心我伤势，伤得更深，我也有我的气力去控制。不需要安慰，开解我一切，分手这刻你悄悄远去，更是美丽，我的心与你封闭。不需要安慰，关心我伤势，伤得更深，我也有我的气力去控制。不需要安慰，开解我一切，分手这刻你悄悄远去，更是美丽，我的心与你封闭。 开讲都有话，上帝喺你呢道门闩咗之后，就会为你咩啊？ 开咗个窗， 开另一扇窗，天无绝人之路。你呢度遇到困难，可能佢系危机，就变成呢一个转机咧。系啦，咁请问你，即系不过有时转机嘅嘢咧，或者嗰个窗咧，可能你都会觉得乜？原来嗰度有个窗嘅咩？ 嗯， 我真系想象唔到嗰个窗，你又会唔会？是窗就爬出去，你又肯唔肯走入去呢？ 唔系，但系你只要细心留意身边每样嘢咧，都可以系窗嘅。但 系咪真系咪窗就去先？ 咁如果你困喺个黑 洞里边， 黑洞里边你见到嗰度有点光，你希望都想爬出去啦，或者佢咩啦，系嘛？ 咁如果嗰个系好似窝窝狗嗰啲窿，又肯唔肯 捐？ 捐喂，如果你去到没路 嘅 时候，系咯，你点都要捐系嘛？ 好啦，嗱，所以呢个世界真系好神奇嘅。呢、這个33岁。日本女子组合魔灵娘前成员，即系话呢个真系好耐。 宣布咗坚啊！ 咪嗱，佢咁样嘅，冷静啲先，即系嗱，唔知道大家系咪当时都曾经好中意呢个组合啦？系啦，其中一个成员，其实我唔好熟呢对组合嘅啫，所以都唔系太迷， 都唔知道， 唔系太迷佢啊。 佢嗰阵时，因为佢从来都好似即系少少嘅领队咁样啦，即系 同埋好后生 噶 嘛，嗰阵时全部都系。佢就话咧，其中一个成员后藤真希，因为就话咧，佢就同前男友出轨啊，仲频繁咁样有啊性行为添。 嗱，唔系应该咁讲嘅，佢就结咗婚啦，已经系人妻嚟嘅， 最紧要系呢样 偷食。跟住咧就同個舊嘅男朋友偷食，就俾人哋知道，仲係去一啲咧我哋好多香港人咧都會住嘅平價酒店， 嗰啲俗稱摩鐵啊，誒嗰啲motel咁樣。咁你話承認咗咩？你話認咗咩啊？ 咪呢個你頭先講緊個情況，佢承認咗㗎，佢承認咗佢有出軌嘅。 係啦，咁咧當時咧就話喂死啦，因為咧你知演藝界啲形象好緊要啦，佢仲要曾經攞過最佳媽媽嘅選舉。 係啊，因為佢呢幾年咧即係做咗媽媽之後啊，做咗人妻同媽媽之後咧，佢不停咧就 sell 緊呢一樣嘢啊。 係冇錯， 但係就出軌喎。 出軌喎，嗱咁即係話，如果我哋用頭先嘅比喻， 你道门已经被上帝删了 bang 出轨，已经是事业可能就会进入这个黑暗期。但是有另一扇窗就打开了。那扇窗是什么？ 那扇窗都很容易估啦。是不是日本演艺圈还有一个的行业很受到他们当地人尊重的嘛。 那就是咯。又希望有些新人啦，是不是？ 动作爱情片那方面。 他仲要红，他仲要有名。 敲他门啦就。 但我觉得呢他这扇窗最特别的地方咧，佢唔系求其开过呢扇窗，吓佢呢扇窗系为你度身订造嘅。 点解咧？ 因为佢系摩灵娘咯。 唔系， 其中嘅要员。 嗱，哎，你想象下啦，点样叫度身订造咧？ 点样度身订造？ 你话拍咸片 嘅 系啦，你知道 啦。 拍咸片就话易啲啫，但我觉得 即 系将 佢故事摆喺里边啊。 系啊，冇错。 或者真人 show 噶嘛？ 佢话佢有日本嘅 AV 厂商愿意出道咧，我呢度好似睇到差唔多唔知 700万 嘅，佢就话如果后藤真希肯拍。外遇忏悔片做主题，我们愿意给他天价。 点啊？ 话如果是真系呢个题材想拍嘅话咧，可能有1000万港纸添啊！ 你 谂 下， 700万 系咯。 佢呢个主题系有两个主题嘅， 系 外遇系一条片。外遇之后忏悔 系啦， 好挑战演技啊！嗰啲女明星咧就喺度话咧，其实我真系为艺术而牺牲嘅啫。我接到一个咁样嘅剧本嘅话咧，我愿意赤裸我嘅身体，即系嗰件事咁样去讲。 我想问下咩叫外遇又忏悔咧？ 即 系话， 即系话我对我老公唔住，我向道歉咯。 佢首先一定有发生咗外遇先咯，咁先有戏拍噶嘛？动作爱情片 系咪即系话佢成个动作爱情片就系佢喺度喊啦、回忆啦，同埋 享受先，跟住就忏悔啦，咁先有忏悔噶嘛？ 咁我哋就俾钱啦。 霍爾強調，德國重視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的關鍵作用。他又提及，多邊主義不能夠冇咗美國。容克重申，歐盟願意同中方加快合作，為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發揮積極作用。天氣方面，一股清勁的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日天气温暖，随后两三日渐转多云和有雨，下周初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08点，升141点，总成交金额39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5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78点，升6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5.4，升4蚊；中国平安85.5，升6毫；建设银行6.84，升4仙；友邦保险76.5，升4毫；中国恒大25.8，跌1.25；中国银行3.59，升1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9，英镑10.352，瑞士法郎7.885。澳元是5.579，加元5.862，新西兰元5.339，欧元8.836，每百日元对港元7.1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81。日经平均指数报21,297点，跌130点。港金现价报12,340元，升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16.72美元，卖出1,3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跟大家讲，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慢线的交通意外还未清理好的。现在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是非常之塞的，车龙分别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和青沙公路近住美田村的。就是受到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慢线的交通意外影响。现在去上水方向是非常挤塞，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美田村。咁反方向去九龙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咧，一段都系慢车嘅。而家龙尾就到骏景园。喺九龙方面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风力楼慢线有坏车，龙尾去到黄大仙中心。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啦，近住风力楼对开慢线系有坏车阻路嘅。而家去荃湾方向龙尾就排到去黄大仙中心。 封路方面，在港岛薄扶林道有爆水管，近住水街咧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就是薄扶林道近住水街有爆水管，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咁暂时咧一带都系车多，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西行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方面，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就排到虎山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九号码头方向尖沙咀，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沙田，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北大屿山公路欣路方向九龙，锦田公路高步油站来回，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在环保处提醒你，停车适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 ，Give me five， 在乎你。 塞纳河畔嘅咖啡， 北海道嘅飘雪， 纽约街头嘅色时风， 南非 天涯海角嘅石头，每一个情感回忆、生活态度、人生哲学，刘善儿、邓慧思、周美欣、潘芳芳、余建明，恬淡情怀，爱音乐， 爱 生活。 四月一号开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讲起咖啡，我哋呢杯冇人唔识，每一杯都讲紧唔同年代嘅故事。有人话世界变咗，但无论世界点变，我哋始终不变。不变嘅唔止呢杯咖啡，仲有我哋维护廉洁香港嘅决心。世界在变，反贪不变，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香港胜在有你同 ICAC。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正所谓边度都有郑子成， 冇错，最紧要系呢一度有啊嘛， 系啊 ，ICAC 嘅咖啡杯有佢，污水处理有佢， 系， 但系嚟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音乐情人， 夜晚都有佢。 大家好，佢系音乐情人郑子成， 你唔好再扮佢啦 吓。我话佢系，佢好中意人哋扮佢呢个色团嘅，你知唔知啊？ 佢好似去过色团去讲介绍嗰阵时个 trainer 咧，都有讲咧，好多人都中意扮我。 系啊，嗰阵时我听佢喺一台嘅时候咧，佢已经特登咧揾晒佢哋啲好朋友咧，全部都用自己嘅方法去演绎佢嗰段金句噶啦，有时繁忙嘅咩就会挤压咗你嘅情绪，系啦，以后你就可以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咧就听到音乐情人。 四月一号开始， 四月一就知个情人嚟做嘛， 系啊，系啦，咁啊，我睇到个报道啊吓，我睇完我觉得好好笑嘅，而我而完全想象唔到点解会有啲咁样嘅事情发生噶， 系咩？ 嗱，唔喺香港度发生嘅，喺太空度发生嘅， 太空 嗱话。说咧就有两位嘅美国嘅喺美国太空总署嗰边啦，就有两位佢哋就谂住第一次谂下，喂，逢亲咩都系第一次嗰啲咧，大家系最重视噶嘛，一定个处理做得最好啦，个安排啊、准备啊各样嘢做得最好啦。佢哋就谂住系派两位嘅女太空人，同时间做呢个太空漫步系第一次嘅，但系最终失败咗，做唔到。但我睇到个原因嗰阵时， 你哋一刻讲 点解会咁噶？咁样， 因为佢哋好多条件噶，要符合噶。 例如咧， 系啦，唔可以做个手术。 嗯， 系啦， 整形得唔得？ 唔得，总之你开个刀都唔得嘅， 开个刀都唔得， 系啊，因为惊你爆啊嘛， 系啊，即系嗰啲微创。 其实你生咗仔嗰啲大部分可能都唔得嘅，如果佢系开刀汤嘅话， 开刀咪唔得咯， 开刀嗰啲就唔得嘅。歧视。 咩歧视啫？系顾你身体歧视， 即系你爆啫。 啊，你又系啊， 系 顾住你身体嘛？ 呢一个就即系咧，不分男女噶啦，系咪？嗱，今次咧，你可唔可以话同性别有啲关系咧？你可以话有少少嘅，但系都唔系最紧要。 空机啊？ 唔系，唔系， 我即刻讲男士啊， 同身材冇关系。 哦、okay, okay, 但你又唔可以话完全冇关系。 提示先， 佢预示到，佢因为佢有机会，因为佢去好耐。 佢话男女都有机会、 啊。 唔系，嗱，今次就系、是、因为今次就系两位女太空人。 提示，我哋三个有冇边个会犯呢个错误噶？ 唔关 即系如果我哋三个 身形各样嘢唔系最大问题嘅，所以我哋三个咧，我会话系预备嘅情况，后勤人员佢哋点可以出咗一个咁样嘅错嘅咧？咁样就令到咧本身咧就系话第一次啦，两位女太空人咧就太空漫步咁样嘅，有个特别嘅工作要做。 做错少少嘢，搞到佢两位都冇得去游， 冇得做啦！ 有冇搞错啊？ 系啦，最终咧要揾咗一位男同事顶上嘅。 唔系嗱，即系本身嗰两个女仔冇事啦、哦，因为只不过后勤嗰人做错嘢啫嘛， 同人冇关系嘅。 同人冇关系， 系啦，同佢哋嘅准备有关系。 哦，得啦，我知啦。原来太空装都有分男装、女装嘅，佢两件都系男装嚟嘅。 系太大码啦 ，size。 一系就太大码，一系就前面拉拉链屙尿尿嘅，所以佢就女仔着唔到屙尿尿。 咁唔系，好似话可以除得低可以去噶嘛？如果唔系点去呀？ 即系我谂类似啦，可能原来佢冇 wonder bra 嘅。 啊，系啦系啦，即系嗰、那个 全部都 系心口位咧唔够， 心口位唔够贴服嘅， 佢阔噶嘛都。 唔系、啊，你上到反地心吸力噶嘛，如果你唔好好保护佢嘅，翻到嚟就变咗。 系咪嗰套衣服有问题？ 一定系同衫啦。 呢、這个方向系完全准确嘅、 哦， 一定系佢上去 淘 佬度买太空衣， 离晒罩。 系啦，上淘佬度买太空衣买错咗。 因为男士嘅肯定高大威猛好多噶嘛， 咪身形可能大件啲， 系咯。 但又唔关身形事，因为可以阿祖去噶嘛。娇小啲噶嘛，可以娇小我讲娇小， 咪啱啊又啱数。 你认我娇小，我唔会好开心噶，讲真咁样 都愉快噶。 喂，娇小啲啱啊，因为太空粗窄噶啫嘛，又唔可以攞个大大只。 所以啦，佢本来就谂住度身订做比较早嘅，点知就去咗桂花田嗰度，咁啊着唔落啦，一定系咁啦。 真系你哋系啱晒嘅，其实 全部 都估唔到，估唔到竟然系因为咧上咗太空之后咧，其中一位嘅女太空人咧，发现咧系冇合适啱 size 嘅太空衣啊。 太低能啦！ 即系呢件事，真系有冇搞错啊？咁样 咩啊？唔系度身订做嘅咩？ 我都以为系嘅嗱嗱，里面当中仲有少少即系唔同嘅资料嘅。 嬲住啊！ 你真系会你谂下，如果你系女太空人，你做咗咁多嘅准备，谂住上去太空漫步， 同屋企人交代晒啦。 但你衰咗喺件太空衣上面唔啱着，你话真系几嬲啊？你话系咪？ 最惨系你讲俾人听咧，啲人会唔信噶嘛？你如果你话俾我听，阿田本来上去太空漫步，因为件衫嘅问题，我哋只要话。阿田其实讲大话唔好讲到咁啦，你吹水吹成咁系咪先？ 佢有啲唔啱着法， 个情况就系咁样嘅，即系两位咧本身都应该系着中码嘅太空衣，原来唔系度身订做嘅，中码嘅太空衣，但系到咗上个星期五，只系得一件中码太空衣可以赶到个时间咧，起得切货，所以两个得一。件咁样咁点算咧？跟住就揾另外一个嘅男太空人咧，就去代替咁样啦吓。 咁 佢仲 我又可以一男一女去啦， 唔 系 都可以嘅。但系本身明明你就系 plan 咗两位女太空人去做， 系啊，一咁有一个冇得去啦。 系啦，佢仲话咧，原来喺太空里面咧，人嘅体态咧系好容易受到呢个重力影响嘅，所以咧就会令到太空衣嘅准备咧系变得好复杂嘅啦。我唔知佢唔系兜啊定系点样啦。但佢真系有试过咧，就话咧有太空人试过喺社交网站度透露。自己上咗太空之后咧，高咗两寸、啊。 咦，你系咪因为咁样揾到呢单新闻噶？ 佢咧就睇到个高，系啦，先揾咗个高字，跟住揾啲资料， 两日咁样，系啦， 如何可以令到自己高？ 咁但系代表咩？即系代表嗰件太空衣系要有弹性。 所以我谂佢就系大码、中码、细码咯。即系我谂系即系分 size， 但系呢位女太空人本身咧都要着中码。 如果佢要变高嘅话咧，应该着阿田佢哋好中意着嗰啲原子物压力裤先得噶。 咁会点噶？ 因为弹 性 啊嘛， 弹性弹性。 我唔知。太空衣又可唔可以有弹性、啊？ 所以佢咪要咯，买特大弹性太空衣咯。 咁点啊？佢而家唔系嗰物料应该要有弹性 系 嘛？ 系啦。 喂，咁但系而家你点啊？系一男一女去，定系两个女仔都唔去得，变咗两个男人啊？ 唔系，总之得出嘅结论就 系、是、女人冇得去啦。 本身系两位女太空人作为首次就一齐太空漫游，但系因为竟然系衰咗一件太空衣，佢、哦、点可以只系准备咗一件中码咧？咁样， 唔系同埋点解来货点会来得一件咧？一定订两件。 又未必，即明明有两个人需要着，你都明明有呢个任务噶啦，但系点解可以最终系得一件啊？讲得切完成嘅咧， 我真系好错得好紧要，我谂呢个应该被炒噶啦， 好尴尬。 你谂下佢攞衫嘅时候咧，即我想象同我哋去咩租溜冰鞋嗰啲咧，你都要攞件衫攞对鞋噶嘛。 得翻件边个去？ 系啦，可能佢就话 大码冇晒咯，同时入仓攞个件俾你啦。 但上面冇得入仓啊，最终咧答翻点个题目啦，就真系一位男士一位女嘅太空人，两个咧就完成咗呢个任务。 问题系 第一次就咁就冇咗。 唔系，我就系想话咁二选一，哦，如果我嗱你得你两个当你哋系啦。咁边个去啊？ 可能原来另外一件女装系着大码嘅咧， 又或者边个着咗先咯？诶、欸，唔好除啦，搞到咁样嘅话， 边个试身先系嘛？ 会唔会阴谋嚟咧？ 咩阴谋咧？ 本身个女嘅就想同个男嘅去嘅， 我都 但系抽签输咗系两个女的。 跟住买通嗰个订货、 买通服装嘅同事。 虽然呢个好匪夷所思，但你都要照做。 系啦、 嗯，我俾500蚊美金你。 系啦。然后都系好似普天的职员咁样，啱啱大码冇晒咯，啱中码你要唔要啊？要帮你订啊！ 我哋啲物料净系自己可以做到中码 size 第 一件。 我觉得嗰个绝望嘅情况，其实我哋唔系太空人，但系我哋系时装人。你只要一想象你买嘢嘅时候， 我明 系啦，你即刻就会明白。等一件我要唔要去九龙城嗰度攞个件俾你啊？你嚟留电话，系啊，下个礼拜俾你啊。 你帮我 hold 住咗，我而家即刻过嚟攞。我通常都系咁嘅。 哦，你 hold 住都要听日，咁但系太空船飞 咯， 咁你听日先嚟攞啦。 仲要系咧，好似阿田咁讲，两个有一个冇得去， 阴谋一定系阴谋嚟嘅， 好惨啊！嗰个输得输喺件太空衣嗰度啊！ 无论顺流定逆流，各位大叔加油！电视节目《大叔又如何》，每集专访一位本地大叔，从他们的精彩故事，你会发现中年不一定是危机，大叔其实都可以做自己。逢星期六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喂 ，Dann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拜个人。 手提电话、智能电话，基本上个个都有噶啦，而家小学生都有个噶啦。 Yes， 咁、你觉得呢、這个智能电话咧有喺度嘅时候咧，可以拱走生活上喺以前嚟讲系有啲必需品嘅一啲系。点解你会觉得是中 嘅？第一时间咯， 真系第一时间。 相机仲有，相机真系有多人追求得，即系影得再靓啲。 都但系都拱走咗好多啊！ 但拱唔晒中啊，真系拱到走晒啊！ 系中真系拱系啊，想 拱 啊 ！Oh my god！ 中真系中，点解啊？你第一时间觉得唔使要中？ 你好正常啊，譬如你教闹钟，你已经唔使佢啦。你連錶都幾乎啊！如果唔係仲有得炫耀話俾人聽，我買一隻撈嘅話咧，你錶都會冇噶啦。 其實唔止咁樣，我會話咧，即係就算屋企嘅住宅電話，其實呢一個咧同手提電話咧， 冇錯，呢個都好好似啊！呢個 我就冇咗好多年啦，屋企個電話。 早早 仲有係， 仲有咩啊？ 嗰個 固網電話， 固網電話 都仲有， 不過裝飾居多真係。 真係 啊！唔係我有用嘅喎，我就係因為唔想佢白白每個月都要交嗰100蚊嘅月費，我 直接。但你咁，如果我咁問你，你咁計得條數計咁精明啦，已經嗰100蚊其實你個手提電話嗰、那個 月費都唔使嘅。 係咯，同埋你嗰、那個咩通話時間咧？是用唔晒噶嘛？其實都已經 唔係，我成日覺得固網電話總有一日咧，佢係需要用嘅，所以我係 同埋個 number 咯， 係啊，同埋個 number 都係想去懷念一啲嘢 幾廿年噶啦，個 number 係啊， 無論係我屋企定係外家個電話咧，都係因為呢個原因都有嘅。 我呢個電話都用咗20年啦，個號碼 係咯，有啦有啦， 係啦，都一個係啦，即係兩樣嘢啦咁。 個鐘啊，真係幾厲害， 真係咧係可以鐘同埋錶， 鐘錶 係啦，不錶學你話即係 錶仲有嘅。 早早都仲系戴住嘅，曾志豪你有冇表？ 我好耐冇戴表啦。 我都好耐冇戴表 啦。 即系就算有咧，你都唔好奇，啊，双望表咁有得睇电话咪得啦。 我会咁谂噶，虽然讲真，我会睇时间咧，通常系攞部电话出嚟揿个时间几点啊，亦或系两样一样只手睇只表，我系用电话多嘅。 虽然你有表， 但系我都会话男士即系 要有表 嘅，你应该要有只表嘅，但我真系得一只咯。 呢个都系 去到边都系呢一只噶啦， 够啦。 系啦，咩着咩衬咩衫都系呢只。所以買就可以襯到咩衫嘅表 啦，我就係咁樣啦。 OK， 咁嗱表咧仲可以有嘅，但嗰個鐘咧就真係咧好多時咧，你知唔知而家英國啊？英國咧佢嚟學校裏面咧正話啦。全面學校都唔要鐘啦， 係啊，真係送鐘喎！ 學校都唔要鐘， 係咯。 但係唔係嗰啲同學仔上堂唔可以攞個電話出嚟睇幾多點嘅咩？ 咁可以戴錶嘅， 我都要倒數下喂，仲有幾耐落堂㗎？ 佢哋會戴錶咯。 你知唔知點解佢哋唔要鐘啊？ 因為佢哋唔識睇。 真系唔识睇， 因为佢哋喺跳数字嘅， 真系岂有此理 啊！ 系啊，就嬲猪啊！嗬，其实咧， 作为一间学校，佢唔应该要教翻啲小朋友点样睇钟，佢仲大大力话我唔要个钟，因为佢哋唔识睇。 嗱，佢唔要钟啊！佢意思话咧，我唔要啲学生为咗嚟睇嗰啲叫做数字时间而感受到压力啊！系啊，佢话佢因为佢觉得佢吃力啊嘛。嗱，而家望下，其实想教睇钟咧，系2、3年班嘅小学嘅生嘅数学题里面嘅，系。好吃力噶，成日都计咧，话嗱计时差计嗰啲咧，令啲数老师即系啲学生咧系好惆怅嘅， 咁都有压力。 佢话， 但系都摆喺2、3年班度学啫，即系心极都有个谱啦。咁、 啊、 如果系咁样都好有压力嘅话，咁大家真要谂下，不如唔好生小朋友啦。 愉快学习啊，真系。 喂，真系呢、這个都有压力，搞到要唔要钟啊？唔系话， 我都觉得好匪夷所思。点解压力啫？喂，睇钟睇数字，你都系睇长长针、短针同秒针啫嘛。咁啊，佢点样去计？咁但系老师话唔得啦，我唔想嗰啲学生咧，即系既然咧而家好多表都系用数字，即系譬如跳字表嚟嘅，咁你一望跳字表7点就7点啦，你使乜望住个钟又差又又7点半咁样，即系点样嘅啫咁，所以咧佢哋净话好啦，所以咧我哋而家全面唔要钟，我哋都唔会教啦，咁样一望咧就望数字啦咁。 系啊， 佢就话因为电话嘅影响，电话嘅普及率同埋影响得好大咯。 嗱，咁你知唔知会有啲咩影响？我头先第一时间。我点解攞个手机嚟抄咧？ 系啦， 有啲儿歌唔使唱噶啦。 咩啊？ 有一隻咧，因為我嗰陣時候 B 咧成日聽佢唱咧，有一隻咧嗰啲即係英國嗰啲英文兒歌咧，有一隻係咪 ？Hickory Dickory Dog， 係啊 ，The mouse ran up the clock，the clock struck one， 都跟住唔識記得點唱啦。Hickory Dickory Dog， 咁咪就係即係 tick tock tick tock。TikTok 系啊， 佢本来就系讲紧嗰啲即系嗰个长短针鐘咧，只老鼠跳上去，个针一跌落嚟咧，个老鼠就跌落嚟嗰啲。咁如果以后唔使唱啦， 喂，咁啊小飞侠嗰套卡通片咧，咁咪有嗰个只鳄鱼咧，成日都追住阿欧船长食咗佢只手嘅，佢就 系 个口入边有个TikTok TikTok 嘅钟啊嘛，就因为咁样，所以咧每一次听到 TikTok TikTok 嘅时候咧，系啊，欧船长就好惊，你都知鳄鱼会嚟啦咁样，即系其实呢啲嘅故事 冇咗咯， 都唔会有噶咯。喂，但系连咁基本。睇钟都唔教， 系咯，我都唔明，我 阿 妈 自己 应该 都要教翻啦，系咪？喂，而家你睇嗰啲，就算你话好多都系跳字钟啦，譬如你手表嗰啲智能手表， 系啊， 其实你可以选择噶，有翻一个表，即系识别点系表 面噶嘛， 系啊，你可以选择 嘅， 拣 咯。咁佢话既然咧，即系市面上大部分都系写数字嘅，我何苦要教呢啲咧？咁 嗱，但系我哋要话俾啲僆仔听，嗱，你咧，如果你系后生仔。就睇嗰啲跳字鐘，但如果你作為成功人士越嚟越有錢嘅話咧，你要 show 嗰啲名牌手錶啦，全部都係走指針嘅喎。即系嗰啲咩白紫雀表啊、公雀表啊，我哋应该教啲细路有啲志气啲。你唔系谂住成世都系吓喺嗰啲潮流特区嗰度睇嗰啲咁样嘅， 正所 谓 劳力 士无 止境啊嘛，系咪先？ 你都要睇嗰啲， 系咪？你嗰啲你到第时你望住只表，你估真系攞嚟做样咩？你都要识睇噶。 不 过唔系嗰啲系真系做样， 唔系真系做样。阿祖祖你自己都话啦，你揸住个表，你有 嗰只唔系名表啊嘛？ 你都系拿住个电话望时间啊！ 唔系，即系话有啲细路咧，可能佢话我有钱，我买只走字表嘅，即系嗰啲时针表嘅，望一望，只表几靓，睇一点啊，攞电话睇下先，十点二啊， 系呢个做样嘅啫，装饰品嚟噶，咁样 啊，系啊，好阴公猪，因为咧，即系佢会觉得咧，佢话我唔想再嘥咁多时间，佢话见到啲细蚊仔咧好苦恼啊。即系佢话呢啲乜嘢嚟噶？点解我要学啲咁古董嘅嘢？ 我想话咧，你讲到冇钟咧，其实你可以做个实验噶。我有几次咧，电话冇电，我试咗成日冇电嘅，我冇带表。我谂住喺条街度咧装下，究竟而家几多点咧？ 装唔到嘅。 你真系可以做个实验，系啦。 除非你地铁站， 我已经试过喺弥敦道啊，喺一啲叫做繁华大街里边咧，我谂住装下云吞铺里边有冇咧？冇。隔篱呢间铺贴冇地方摆钟。 系啊，系。 你系金表铺有啦啩？金表铺啊，梗系有啦，对卖表嘅地方。 但系个表只系。 十二 啊，全部十二。 我真系试过成条弥敦道行咗，我唔系行识咁多条街啊。你起码一条街里面有十间铺头，你都搵唔到个钟。 啊， 即系话如果你自己冇戴表咩嘅话咧， 唔知时间，唔知前唔知后啦。 唔知啊，几多点噶、啊，真系。 所以咧就唔可以靠晒全部电子嘢咯， 系 咪？ 系啊，好啦，我哋而家准备啦，就嚟 搭 半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总监黄家庆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接受电话访问的时候说，本港至今确诊26宗麻疹个案，最新一宗是在机场工作的海关官员，累计9个机场工作人员确诊。他说麻疹病毒的传染性高，潜伏期长，预期确诊个案陆续会在机场和社区出现，疫情不会在短期内完结。黄家庆指出，机场接种麻疹疫苗的注射站已经增加至2个，接种时段由2个增加至早午晚3个，每个时段的接种量亦都增加，今日接种的名额大约1300个。他又说，机管局向机场员工派筹，员工可以分时段接种疫苗，相信不用排队太久。他又说，当局已经与药厂联系，希望提供更多疫苗，相信下个月会有新一批的疫苗到港。自愿医保计划下星期一正式推出。据了解，多间保险公司的自愿医保产品都会获得认可，名单很大机会星期五公布。在自愿医保的标准计划下，病房每日最多赔750元，外科医生费用的赔偿额会按手术的复杂程度分四类，由小型手术的5000元至复杂手术的50000元不等，保费可以申请扣税，上限8000元。食卫局自愿医保咨询小组成员陈秀河估计，计及医疗通胀之后，自愿医保最新平均保费大约5300元， 比原先政府估算的4800元为高。他相信除了保费，保证额都会定期调整。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说，台湾高雄市长韩国瑜访问港澳期间，港澳中联办主任分别同他会面，是正常的待客之道，体现大陆对韩国瑜到访的重视。安峰山有批评民进党当局和一些台独、港独势力进行歪曲污蔑，充分暴露他们阻挠两岸和港澳开展交流合作，损害同胞利益福祉的本质图谋。他强调，港澳回归以来，一国两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是任何人、任何势力歪曲和抹杀不到。加拿大警方说，已经找到日前怀疑被绑架的22岁中国留学生，他受轻伤。警方说，这个留学生被发现在多伦多格雷文克斯德地区一间房屋里面，他向住户讲出自己的姓氏，他受轻伤，已经送去医院检查，稍后公布案情。这个中国留学生在当地上星期六晚在多伦多曼锦市的地下停车场怀疑被四个人绑架，由一架黑色七人车载走。警方在星期一发现事发的汽车，及后在多伦多拘捕一个怀疑涉案的35岁男子。警方早前说，匪徒未有向家属提出要求赎金。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天气温暖，随后两三日渐转多云和有雨，下周初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08点，升141点，总成交金额460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3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76点，升6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5.4，升4蚊。中国平安85.5毫半，升6毫半。建设银行6.84，升4仙。友邦保险76.1，升4毫半。中国恒大25.9毫半，跌1个。中国银行3.59，升1仙。华夏沪深344.5，升3毫半。工商银行5.82，升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10.55，瑞士法郎0.996，澳元0.711，加元1.339，新西兰元0.681，人民币6.717，英镑对美元1.318，欧元对美元1.126。日经平均指数报21312点，跌116点。港金现价报12322元，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16.15美元，卖出1316.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大埔公路啦，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咁龙尾咧分别排咗喺城门隧道嘅沙田出口啦，同埋沙田岭隧道啊，有两边嘅龙尾噶，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沥源村嘅意外咧清理咗几分钟啦，咁而家仲有车龙噶，分别龙尾咧就喺城门隧道嘅沙田出口啦，同埋沙田岭隧道噶，咁啊揸车朋友留意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多少少啦，排到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喺佛光街桥底，去尖沙咀咧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啦，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道老智道。咁由于薄扶林道有爆水管啦，近住水街一段啊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而家薄扶林道近水街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咧就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9号码头方向尖沙咀、大埔道以登华庭沙田、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北大屿山公路欣澳站方向九龙、锦田公路高埔油站来回、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和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饮了酒或者食了药都不可以踩单车，单车是不可以踩上行人路载人和载大型货物的。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在乎你。 当你见到 M-Mark 这个标志，就知道有国际体育盛事举行。香港的运动精英会同世界级运动员同场竞技，争夺殊荣。你到嚟同我哋一起支持、参与，凝聚动感。M-Mark 就是香港高水准的大型国际体育盛事。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mevents.org.hk。 天然，你记唔记得年初三我帮 Gimme Five 求咗支签啊？ 记得， 系二十签。 究竟系咩？ 雪梅招亲，唔通话我哋会招翻个人翻嚟？ 咁准？咁加边个入嚟节目先？ 睇我！ 四月一号开始，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Gimme Five 有天然波成同埋我啊！ 咁你系边个先？ 唔系啦，你讲先得噶。 唔系啦， 小弟姓方，叫子豪啊，多多指教。 阿妹啊，你呢排咁中意行山跑步，户外运动充满咗变数，过猛嘅阳光、行山路径嘅难度以及运动时间过长，都系影响排汗嘅重要因素。当身体处于脱水嘅状态，血压过低，心脏血流不足，就会容易抽筋同埋出现心律不正，真系要小心啊！ 嗯， 你有冇听我讲噶？ 知道啦，而家咪从块面开始补紧水咯，我敷紧 mask 啊。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一人一句 sell 风骚， 看完傻眼了。王耀祖的一个举动，大家本来想骂，听完解释哭崩了，暖心了。 喂喂喂，咁究竟王耀祖做咗啲咩啊？ 想知道我做咗啲咩，就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啊！ 看完傻眼了， 咁咪唔好睇咯。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翻嚟十一点四十分啫喎。 系啊，播一播个天气先啊。 嗯，23度气温，相对湿度78%。 系啊，继续啊，风骚快活人啊吓。今日星期三啦，我们的要讲呢一个题目嘅话咧，大家就准备定个口水巾啊。 点解啊？ 应该都会流口水噶啦。 系啊。 因为如果讲到我会话嘅喺世界各地唔同嘅城市啦， 系 香港人应该系数一数二最中意做呢一样嘢嘅。 系系。 唔知点解？你问我，我都好想知点解。 好似阿田都好中意做嘅喎。 啊，你中唔中意噶？ 我中唔我一般嘅就我麻麻地。 佢结咗婚好耐啦，因为 我同结婚有咩关系咧？ 唔方便去再咁样做咯。 系啊， 关咩事咧？ 唔系， 因为我每次都好饱，咁我唔需要夜晚食到。 嗱，有一个阶段嘅我咧，系近乎每一晚都会嘅，就系、是、咧，收 都会啊， 系每一晚都会，因为收工排完戏十一点，跟住咧就会觉得饿，咁就食啲嘢啦，一齐，同埋嗰阵时年纪轻啲啊嘛，你夜啲你都唔会觉得第二日冇精神啊嘛，而家哇收工十一点翻屋企瞓啦， 太快开咗，如果唔系好开心 啊， 如果唔系啱啱好，佢嗰阵时收工夜，但又年纪轻， 系啊， 第二朝仲可以好早起身， 所以咪可以做嗰样嘢咯， 就可以做啦，真系，哎呀， 有一个嘅报章咧就。做咗一個專 話，我成日都食得好飽 啊！潑出嚟嚟配合你啦，佢已經 唔係，但我聯想唔到，因為我見到佢食得好飽，我心諗係喎，佢每一餐都食得好飽， 我都聯想唔到，哇！真係 啊，餐餐飽啊，餐餐清係啊， 咪唔需要去食宵夜咯。 因為有一個嘅報章咧，就特別做咗個報導啊，就係喺度研究啊，調查嚟嘅，即係就喺度計翻啊，做咗個統計，究竟香港人啊最中意食宵夜係邊一種咧？咁啊，順便亦都可以問下大家啦。究竟有冇啲乜嘢正食宵夜嘅地方咧，可以提供一下？尤其是如果咧，即系譬如我以前啦，好多嗰啲咧兄弟，喂一班兄弟一齐食宵夜啦，好多开心嘅故事噶。有啲乜嘢咧，你哋都可以上我哋嘅风骚发言人嘅专业度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吓。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同意在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就或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香港， 风骚快活人，我们的 梦想。香港。 你話香港人真係好鍾意食嘢呢，真係重晒嘅，特別係夜晚呢。記唔記得嗰陣時而家有個網台嗰個節目呢，即係阿杜汶澤嗰個呢，佢都會有個環節，直情係咩為何深夜總是我。 真係 係一個好勁嘅 hashtag， 你直情覺得嘩幾多香港人話係呀係呀，唔知點解一到夜媽媽呢就好肚餓，我想食嘢咁樣。 兩極嘅，我覺得呢冇食開宵夜嗰啲呢就永世都唔食嘅。有一啲呢就食開宵夜嘅話呢真係晚晚都食。有冇啲咩工種係特別需要食宵夜嘅？ 我想先問一下，食宵夜呢你有冇個定義係一定要出去坐低喺個大排檔啊，或者喺個茶餐廳度拍個嘢嗰啲先叫宵夜啊？ 嗰啲係最直接嘅感覺嚟。 咁如果自己排起身拍個杯面喺屋企都算唔算？ 咁嗰啲當然都算。 咁、好在我都有啫，我就好少出去嘅。 咁你又唔使講好在嘅，冇食宵夜又唔係一件錯嘅事。 我冇得參與呢一個深夜餓呢一個行為啊！哎呀，真係 咁樣啊！咁好啦，幾點為之食宵夜啊？ 嗱，我有 check 過嘅， 十一點後 有冇定義㗎？ 我覺得十一點後算唔算？ 佢有一個定義嘅，我真係有 check 過維基嘅。佢咧就話 呢啲都有官方㗎， 有啊！大家嚟食 點後係咪啊？ 唔係 十一點後， 唔係佢哋話九點半後咧，即係你過咗咧晚 九點半後， 九點半後 唔好讀出嚟啦，我算啦， 我哋話算罷啦， 唔好讀呢個定義 出來。九點半後可能已經係夜晚嗰餐嚟， 九點半後可能係啱啱好食夜晚 啊咁樣啦。我哋計酒樓啊，九點半後宵夜時間可以有 佢哋都係咁嘅，就算係前陣子啊，好 啲貓頭鷹時間 嗰啲嗱，貓頭鷹又唔同宵夜喎，貓頭鷹即係貓頭鷹嘛，即係午夜場同子夜場都唔一樣啦。 但貓頭鷹出去捉老鼠都係食宵夜啫喎， 係啦， 所以咪貓頭鷹時間咯。 佢第一餐咧，佢夜晚先起身。 維基就係咁講㗎，佢話咧宵夜就即係咧 宵夜 夜晚你晚餐之後嗰一餐，特別咧就係指一個休息嘅時間，通常咧由夜晚黑九點到十一點，但係如果你四點之後即系凌晨四点之后食嗰啲咧，系计落早餐度嘅。 咁梗系啦，凌晨四点唔当宵夜啦。 喂，有啲人放工嗰啲时间都话食宵夜，咪谂住食早餐噶咁。 但系嗰阵时天都光啦嘛。 我谂以香港人嚟讲咧，宵夜一定应该系十一点后啦。有啲可能再严谨啲就系十二点后先。 定义我哋唔好定佢啦。嗱，呢度咧就有个调查出咗嚟嘅，佢有六大热门宵夜之选。 Okay、 你哋估下边个可以入到头六名？ 佢讲紧系种类定系店诶铺头嚟噶？ 种类食咩？ 哦， 食啲咩？ 呢、這 个快餐店 唔系，我谂下先。 食咩啊？直情系一种食物啊！ 哦、食咩啊？ 系啊！ 哦，云吞面， 云吞面， 云啊，又未到咁仔细、 啊。 但如果你嗱，但你话面类嘅话咧，有一种面系入咗第四位嘅， 就系、是、 即食面，冇错， 即 系 你 咯， 排第四位。 啊、 云吞面咁，如果你要咁样计嘅话咧，入唔到头六名。 哦，冇 系啊。咁 你而家嗰啲係有出街食嘅，又係喺屋企食嘅。 兩樣都有，兩樣都有。 咁、啊、我估啦，嗱、即食面或者杯面啦，跟、住就係嗰啲叮叮點心， 叮叮點心第一位， 一定係中㗎啦。 嗰個數字好高添啊！嗱，呢個都係我嘅選擇嚟嘅。如果我屋企要食嘅話咧，一定係叮叮點心，47%。 我屋企冇呢啲嘢食㗎。 落樓下咯，我都係。 我 落樓下個便利店度叮咯。 我長期有嘅叮叮點心，唔同種類啦。下次嚟打牌，無端端想食少少。一定有， 誒漢堡包啦， 誒冇，入唔到頭六名喎，我已經開24小時噶啦，都冇。 哦，魚蛋燒賣， 魚蛋燒賣都冇。 魚蛋燒賣、雞蛋仔、豬大腸， 冇啊，呢類型都冇啊。 粉角鯪魚 球，我諗你哋估唔到啦，我開估啦。第一位咧就係點心啦，咁佢咧就唔分即係叮唔叮噶啦，有啲咧都有夜茶時段噶嘛，我哋有啲出去飲嘢食嘢啊，都可以。 我要估多次壽司， 壽司都冇， 佢有黑夜壽司嘅嗰排， 捱唔到咁夜啊！ 唔係嗰排有黑夜壽司㗎，有啲 打邊爐啊？ 打邊爐有啱啊，第三位啊，18%啊嚇， 打冷打冷 打冷冇啊！ 大排檔大排檔 大排檔都冇。嗱，第二位咧就係零食，都好合理嘅。 我零食當宵夜啊！ 哇！ 零食， 你想唔想問下我琴晚自己喺屋企食咗啲咩零食咧？ 嗱咁樣嘅， 嗰個真係我宵夜嚟㗎， 我都有嘅咁樣。 係啊，呢啲點會唔計啫？ 零食就係因為宵夜嗰陣真係依飽個肚嗰啲。 我覺得嗰啲啊真係口含 嘅。我琴日食咗一包糖，一盒朱古力， 唔算宵夜㗎。 食曬喎， 又如何啊？ 係咯，你食你食零食啫嘛。 對阿田個食量嚟講，我呢啲真係海豚啊！ 我會拍杯面先算係宵夜，起碼 我都覺得係起碼係熱嘢嚟嘅。 係啦， 即係會 食嚟嘅， 咸食饱肚嘅。 O K 嗱，咁大家定义唔同啦。 不过食个冬甩都算嘅。 系啦，第三咧就系打边炉，第四咧就即食面，第五位咧。食糖水， 哦糖水， 有冻有热啦。 O K， 糖水都算 系，都真系多人食嘅。 你都会当系宵夜，会饮个糖水咁。 第六位咧就拍个面包或者食块饼，就系第六位嘅。呢六个咧就系呢个报章做咗出嚟嘅六大热门宵夜之选。 咁有啲都真系喺屋企可以食到嘅。 系啊，但系咧，我觉得咧，自从你有饮椰茶呢件事发生之后咧，你已经可以将咧宵夜咧唔需要有个特别嘅定义俾佢啦， 系 食嘅种类咧，基本上你日头晏昼食咩咧，你只要夜晚想食肚饿嘅，佢可以一个循环咧得翻一次俾你。你分分钟啊，如果你多人嘅话咧，你话你宵夜锯炮都得噶。 系啊， 佢早茶、夜茶都有咯，系咪先？同埋打边炉都有。 系啊，咩啊？你记唔记得早阵时仲有自助餐啊？ 我係 呢個係自助餐啊！ 呢個都 好多時候咧，就係食咧甜品 buffet 嘅，可能咧就九點半之後入座啦。你食嘅嘢咧，其實都係一樣噶，好同你食嘅早餐嗰樣嘢都不變嘅，只不過就多咗甜品、多咗雪糕嗰啲俾你揀咯。 係啊， 嗰啲人食剩嗰啲咁啊，你咪去繼續食。 但係如果你 好中意食㗎，因為咧嗰陣時讀緊書咧，又嗰陣時即係十幾年前興啦，好興食呢個宵夜 buffet 嘅，因為咧就比正式晚餐嘅自助餐平啲， 平好多啊， 平好多啊！咁你又覺得你有得揀咩嚟食都得啊嘛？嗰陣時覺得好抵嘅， 係嗰時細個仲可以叫所謂有 quota 啦，而家邊得啊？ 係啊，我覺得宵夜咧應該如果最愉快嘅地方咧，就真係糖水， 我唔明啲輕輕又圍大排檔嗰度嗰啲咧，有啲都開到好夜噶嘛。 唔係，其實我會話 啦，嗰啲咪又係 呢個係大家 都多 喺呢個部門，呢啲全部都係我哋都中意，我哋都可以講，只不過入唔到個排行榜嘅啫咁樣。 係啊，而家咧，譬如我咪話嗰啲廿四小時咧越嚟越多啊。除咗你話麥記之外咧，佢連嗰啲 拉麵啦， 拉麵又有，即係吉你條街嗰度又有。 係啊，呢個都你都知啊，呢個 廿四日都有啊。 因為佢有廿四小時，但係佢仲出咗咧喺即系你话吉你个屋企嗰度咧，咁跟住咧佢出咗其中一间定系两间嘅分店咧，逢真系唔知礼拜五定系礼拜六咧，佢啱啱新推出嘅一个 promotion 嚟嘅，就系放宵夜套餐，大家宵夜佢首先又变咗开24小时啦，宵夜你哋可以打边炉咯。 哦， 佢本身有打边炉噶啦， 但系佢而家就加咗系只系得一两间里面咧就可以做宵夜边炉通宵营业。 系因为嗰次我咪瞓酒店啊嘛，咁我就喺油麻地嗰度咧，我一对面。就係、是、一間吉利嗰家，跟住我開頭望嘅時候，我話死廿四，我唔係睇錯嘛？ 我都以為係啊， 係啊，我以為得麥當當先有嘅啫，哇，估唔到廿四喎，仲要咧，即係如果拆開嚟講咧，佢全部嗰啲鋪頭咧，佢特別係應付你宵夜或者叫通宵咧，佢會有啲咩裝備咧？ 係 全排 USB 俾你插電， 哇， 佢係歡迎你打等咁滯嘅。 原來咧都真係有幾間我睇到咧，有一間兩間有三間，佢哋而家廿四小時通宵營業，但係就中間咧就係得中環嗰間分店咧，喺星期五同埋星期六晚咧係有嗰、那個 宵夜邊爐啊， 係啦，宵夜邊爐。 我油麻地嗰度就九點零都有邊爐打咯。 嗰間嘢就其實咧喺五點鐘之後咧已經有去嘅邊爐打㗎啦，即係平時即係唔使話去到廿四嘅，即係平時佢都係一個餐嚟嘅。好多年輕人嗰啲靚妹仔靚妹咧靚妹仔走去食吉邊嘅，成日都話吉邊爐哇正啊咁樣㗎。 吉邊係咩㗎？ 吉邊 公司名啊嘅邊爐。 屋企嘅邊爐啊， 係、啊， 你咁樣話好有遐想啊！喂，吉邊啊，吉你咯， 係 啊， 唔係啊，佢哋嘅住，佢哋 吉邊喎， 佢哋個叫乜吉邊嘅咁樣。 嗱，有一個階段嘅我咧係好中意打邊爐嘅，不論係頭先阿田講嘅大排檔，如果你哋諗起大排檔，唔係食宵夜，唔係打邊爐啊嚇，係食小炒啊嗰樣嘢，你哋會即刻諗起邊一個地區，邊一個 咯， 沙田嘅邊爐先， 傳説中嘅雞粥咯， 沙田雞粥， 係啊，你第一時間話沙田雞粥去食。 谂喺嗰度嘅， 有冇人试过车你去食沙田鸡粥啊？当年 有， 佢都认 系要咁样计数嘅咩？ 咩啊？ 因为特登去冇火车噶嘛， 即系要车你去到食鸡粥噶。 哦，有啊。 咁食完鸡粥食咩噶？ 唔知啊。沙田 白果咯， 下一个站咪九龙塘咯， 系咯，哇，好八十年代啊， 系啊，真系有噶，话俾你知， 系啊， 嗱，我咪问阿田有冇 先去沙田食鸡粥，再去九龙塘食糖水，最后仲要去飞鹅山度睇风景， 哇，日出啦， 呢啲八十年代嘅路线， 系啦， 本地导赏团。 啦。 我記得咧有幾個，除咗沙田食雞粥之外咧，沙田而家我哋之前話嗰個冬菇亭就冇咗啦。沙角村嗰度咧，佢之前有好多唔同嘅冬菇亭嘅，嗰度啲小炒好出色嘅，火炭又係嘅，即係有一啲嘅朋友咧，大家都會去嗰啲嘅大排檔度啊食宵夜，跟住就有嘅。 我舉手廟街， 廟街我就想講下一個啦。 因為廟街嗰陣時候我住嗰頭咧，我試過幾次啦，飲夜茶嗰度真係癲咗嘅。 有冇食煲仔飯啊？ 煲仔飯因為太長龍啦、 哦， 你知我最憎排隊，我見到使唔使啊？真係嗰條龍咧排到旺角咁滯咯，地鐵站。 我想話咧，我好耐冇去過廟街，即係細嗰時成日去咧。佢而家仲有冇啲咩？ 點解你細個成日去廟街嘅？ 去嗰度 食 嘢咯。 OK OK， 多嘢食，多嘢 食，食煲仔飯啦，食蠔餅啦， 係 啊，同埋食佢啲炒嘢啦。 你去到啲人有冇向你鞠躬㗎？阿姐，係啊係啊，你嚟。 我想問仲有冇㗎？ 邊樣啊？你嗰啲田姐？ 唔係啊， 你梗係有啦。 我先話食炒蜆、炒小菜咁樣仲 有 嘅。 有嘅， 佢嗰個夜路都多㗎，係 啦， 好食。 佢嗰個夜茶啦， 街喎唔係 嗰鋪喎，街㗎街㗎夜茶就你喺裏邊就係佢有曬啲蒸爐咧，十一二點嘅時候，有幾次咧嗰陣時打完波去到嗰度，哇！仲有叉燒包、蝦餃有嗰啲嘢食過， 好開心㗎， 係啊！ 所以雲吞麵檔其實都開好夜嘅， 有雲吞麵檔都有嘅， 但係佢又唔列入去嗰度喎，嗬？ 唔知佢係咪 都話落冇上榜？你唔好咁為雲吞麵而覺得唉聲大氣先得㗎。 可能覺得雲吞麵真係好地道，香港招牌 啦。係啊，咪即係宵夜啊嘛，講緊。 另一個我試過嗰陣時喺葵涌咯，葵興咁上下啦，佢有個好大嘅一個即係迴旋處咧，隔離其實全部都係啲大排檔嘅， 熟食檔， 佢就開正喺嗰個大。回旋處嗰個位度咧， 咁好多車就泊喺嗰度噶啦。 係啊，啲車泊曬喺度啦，跟住扛曬啲台咧，係啦，咁你就可以喺嗰度即係啤啤佢咧，都幾興奮㗎。 因為好多時咧，嗰啲街邊檔即係嗰啲賣牛雜粉面、雲吞面檔咧，嗰張嗰個鐵閘嘅係你嘅背景，跟住嗰張圓台就喺條街度食嗰啲，嗰啲真係風味啫嘛。 旺角嗰啲富人街啊、山東街咧，好多 係 都係行曬出嚟，而家都多，而家都多，係啊。 而家咧就好多時咧，嗰啲屋村啊， 係 嗰啲乾貨鋪咧，好。好多時咧，或者街市咧，某部分咧就俾嗰個展人嗰、那個嗰、那個集團咧就整咗好多夜市啦，開始 領嘢集團， 領嘢集團咧就整好多夜市啦。板山嗰時講咗啦，而家係竹園又 有 咗啦， 我知有係 嚟緊樂富都有啦，將會佢啲鋪就會閂咗一橛，跟住咧大肆裝修就會起夜市咯。 佢專門就即係夜晚時段又有啲嘢俾 你 入下 咁咯。 嗱，我自己咧讀書嗰幾年咧就喺呢個演藝度讀書嗰陣時，灣仔啊嘛，收得夜咧食宵夜咧，香港島都有啲好提議。 是 鵝頸橋底咧有好多嘅鋪頭仔，跟住咧亦都好多宵夜食小炒啊！你嗰日你豪嘅，你整隻橋底辣蟹，或者你整隻打冷嘅嗰啲凍蟹啊，即係咩都有嘅。打冷鋪頭當然係好多香港朋友嘅首選啦， 是 因為即係多嘢食啊嘛。你諗下嗰個東風螺。 系冇错， 即系好似系宵夜必备咁样。 喂，我哋啲听众咧都令你流口水。 嚟啊！ 有个 Shita 咧，佢就话啦：三位主持油面碗仔翅， 哇， 系喺大埔唔知富咩村嘅时候咧，每晚10点到11点咧就会落街去趯嚟食噶啦，好好味啊！咁样碗仔翅其实真系亦都系我好中意。嗰阵时咧，我住喺黄大仙嘅时候咧，喺黄大仙地铁站上嚟嗰条斜路咧，就开满晒嗰啲咯。 系啊系啊， 时间粉都有啊，肠粉又有啦，咁样系啊。跟住阿 U 玲玲咧，佢就话啦。三位主持啊，我咧通常咧12点过后咧就会食噶啦，包括啲咩咧糖水啦、串烧啦，其实我就想讲串烧都多， 串烧系高分嘅， 叮叮点心、粥啊、夜茶咧，哇，食到真系口水流晒。 喂，所以成日话香港系不夜天咪就系咁咯，你去到夜晚都有嘢食嘅。 我有一个咧，即系都属于即系 辛苦晒佢哋， 多人认知嘅地方啦，喺湾仔洛克道嘅，其实做好多舞台剧嘅朋友都知啊，嗰度有一间咁样嘅铺头啦。大家都中意去嗰度食宵夜，除咗佢本身酒吧嘅，你飲一杯又有啦。例如你要食 pizza 有得食，意粉有，仲係好食嘅。哇！嗰、那個辣椒嘅加蒜蓉炒嘅雞翼尖咧，即係而家諗起我都發覺我冇去嗰度一排，我好懷念個雞翼尖啊！ 犀利 pizza 意粉啊，咩都有得食啦，青瓜又好啦，即係總之佢直情有個廚房嘅，變咗咧真係呢、這個都代表住香港某一啲嘢咧，就係、是、不夜天，你要幾點你要食嘅話咧，你去到任何一個區域，你梗揾到啲嘢可以食。 我對上一次咧，人在他鄉咧都有得咁樣食宵夜咧，嗰陣時去北京。好夜落機嘅時候咧，同班 friend 去咧，差唔多其實係過曬九點。 差唔多十点咁样噶啦。你谂住咧最无谓，可能会唔会酒店附近咧便利店度入嘢啊嘛？点知嗰阵时好耐啦吓，而家当然大家已经知道嗰条街啦。嗰阵时候孤陋寡闻，问的士司机话边度有得食嘢？夜妈妈咧，跟住佢话去鬼街啦，即系九大鬼个鬼。嗰阵时未知咁出名啊嘛，差唔多成十几年前。跟住我哋仲想象咯，话嗰度食宵夜有啲咩好食啊？即系你想象唔到几夸张， 好 成条街灯火通明，好似旺角八点钟咁样。跟住你觉得哇！翻嚟香港都冇咁熱鬧嗰個位啊，正到爆！ 台灣嘅夜市咪就係擺到明話俾你聽，係食嗰啲嘢咯，夜晚都可以食噶啦。 跟住阿 D 曾咧，佢就話啦：主持人，我而家 keep 住咧，每個星期會食兩晚宵夜嘅。嗱，讀出嚟你唔好鬧水喎。串烧啦、鸭肉碗仔翅啦、糖水啦、餐蛋辛辣面啦、手卷啦、蚝仔粥啦、牛丸可啦、瑞士汁鸡翼啦、滑牛粥啦， 哇！ 想点咧？真系 食粥都系每一次咧，即系冻冰冰嗰阵时一个选择嚟嘅，呢个都系。 但系夏天食就 Helen 咧就话咧，你记唔记得啊？曾经啊，曾几何时，观塘裕民坊夜晚嗰啲走鬼档啊，我同阿田记得啦，应该系嗰啲炒面啊、热豆浆啊、韭菜猪红，仲有呢个猪肠啊，正到不得了咁样话嘅。跟住 Nelson 咧就话咧，杯面系主打嚟嘅，另外甜筒啊、薯片啊、朱古力啊，通常咧都喺屋企食咧，就比较少出去食嘅。 系 有啲咧就话，喂，翻夜间噶嘛，收工啊 ，Justin 咁讲噶，收工咧就已经系点零两点啦，所以咧戒唔甩一。定有宵夜， 不过而家啲杯面咧越出越细杯啊，好尴尬啊！一个唔够饱，两个多得滞。 系啊系啊， 我 买翻个中间 size， 谂下 lunch 食咩先好唔好？好肚饿啦已经。 从梦里依恋来到我枕边，梦与真之间就只差一寸。要是留着你真实地纠缠，怕没权利以后留恋。情愫与相思如最爱的书，没了那一张没翻开的勇气，故事何样美，终极是分离，不敢好奇玷污结尾。犹如无人敢碰，秘密现在被揭晓，明日想起我们其实承受不了。情一世，发现愿望极渺小，留下一点距离回忆，未由自心跳。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提对话，绕过安理会自行决策，形容助推强权主义可能引发战争。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戈兰高地，联合国安理会在1981年通过决议，以色列管辖戈兰高地不具国际法律效力。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温暖，随后两三日多云，间中有雨。下周初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19点，升152点，总成交金额48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3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76点，升6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腾讯控股355.6，升4.2；中国平安85.65，升7.5； 建设银行6.85升五仙，友邦保险76.15升五毫，中国恒大26.05跌一蚊，华夏沪深344.6升4.5，中国银行3.59升一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10.346，瑞士法郎7.884，澳元5.579，加元5.862，新西兰元5.341，欧元8.8354。每百日元对港元7.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61。日经平均指数报21,316点，跌111点。港金现价报12,322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16.21美元，卖出1,316.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咁，较早前咧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中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啦，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一段咧比较车多啫。咁大埔公路啦，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嘅意外咧就清理好嘅。咁而家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咧交通就回复正常噶。咁只系后少少啦，城门隧道嘅公路支路去大围方向咧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史超域道对出。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薄扶林道近水街由于有爆水管，这段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影响到薄扶林道近水街一带就比较挤塞。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尖沙咀的漆咸道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漆咸道南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加连威老道，现在快线仍然封闭，一带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柯士甸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和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肥胖会增加患癌风险，职业司机要多做运动，踢走脂肪和肚腩，喐一喐健康啲。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THK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在乎你。 其实你烦咩啫？ 冇啊，个个都话佢好闷咯。同埋呢个 type 我未试过啊，仲有啊，太好生啦！ 你都未试过，点知啱唔啱你啊？ 其实听歌同拍拖都系一样，要揾啱你嘅心水歌曲，真系听过先至知。4月1日开始，逢星期1至5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咁，不如我哋试下。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嘅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才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现在大家除了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还可以在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咦呢？ 二台通识60秒， 电脑同手机上嘅各种档案都可以自动同步储存到云端平台。要安心使用同步储存功能，我哋应该先了解相关嘅用法同埋设定，不时检查设定有冇问题。 仲要评估保安风险啊，谂清楚系唔系有需要使用同步功能，因为好容易会将电脑里面嘅重要资料同步咗到云端都唔知道。 如果冇需要用同步储存，可以关闭呢一个功能，到有需要先用人手上载个别档案到云端平台。 又或者我们可以按个人需要设定只是同步某些的指定资料，例如只是同步行事历和联络人资料，而照片和影片就用人手上载。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黄耀祖， 二台通识六十秒。 喂 ，Fanny， 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12:10咁啊，气温23度，相对湿度咧就76%。当咧大家见到啲小朋友出世嘅时候咧，无论系你去探人哋啦、哎呀恭喜晒阿田啊，哎呀第四个都嚟啦咁样，定系咧你自己即系望住个细路嘅时候咧， 第三个都未有，点解会第四个？ 你第三个有咗啦嘛？ 唔该晒 你唔知啫， 我长期拖住6个月，好冇？ 哪吒嗰阵时都系唔知吓几廿个月嘅啫， 哦，唔系寿星公都系啊， 寿星公都系啊，系啦、 啊，喺度几廿年都先出世啊。 好啦，即系你哋会唔会咧成日都？会讲一句说话就哎呀好似你啊，或者话唔似你啊咁样 啊，会 啊，即系会从嗰个爸爸妈妈去即系去对比，哦，一次阿爸或者似阿妈咁样。 我成日都觉得咧，呢个系咪大家冇嘢揾嘢讲咧嘅一个开场白嚟嘅咧？ 咁讲真啦， 好似你啊嗰样嗰啲， 嗰个 B B。都仲系一嚿粉团咁样，系咪先？咁你仲可以有啲乜嘢讲啊？佢又唔会答你嘅。哎呀，佢笑啊！其实呢句都系废话嚟噶。哎呀，佢咪赖咗臭臭，我闻到啦。即系你呢啲都系废废地嘅，系咪先？ 唔系喎， 佢似边个你都系，即系佢唔会答你咁，我咪唔讲 咁你可以赞下佢精致嘅， 系啊，靓啊，可爱啊。 咁但系赞唔到佢叻咯，只系赞得佢靓咯。 唔系叻都得嘅，你可以话哎呀好叻仔啊，出到嚟咧咁快咩都。但系你有冇发觉咧赞似咧 系最多嘅？ 我觉得吓，其实好鬼危险嘅真系。 点解啫？ 一嚟你唔系好知道咧，个阿爸阿妈想唔想咧？你赞佢似佢是打一边，譬如佢生个女嘅， 系 我阿爸好似你啊，同阿爸即系女生男相啦，唔会中意 噶。都唔系佢有啲喂，咁唔系似阿爸就似阿妈噶啦。如果咁样都唔中意嘅话，佢系冇俾人哋探佢个 B 啦。 你谂下，你讲嘅出嚟嘅时候咧，如果你买我话个女好似个阿爸嘅话咧，特别如果个阿爸咧就比较粗犷型咧。即系你话全部都系官仔骨骨就冇乜所谓啊！ 咁、哦、如果学咁嘅， 咁正恩生个女出嚟，跟住话好似正恩、啊， 两个都唔似惊啲。我有听过人哋讲咧，系好尴尬嘅，唔系话 B B 啱啱出世，即系好耐嗰个小朋友已经到到初小噶啦。哎呀，好似爸爸咁、啊、样，但其实个爸爸暗地里知道呢个系我太太同。佢嘅前夫生嘅，其實點會似我啫咁樣？ 但你知唔知呢啲揾嘢講嘅啫嘛？ 係啦，但有陣時你就算我會話唔係 B B 啱啱出世啊，大個咗啊，都仲會講哎呀好似爸爸喎，哎呀笑得好似媽媽嗰啲咁樣。但其實可能係冇血緣關係嘅，而家呢個年代。 係啊，嗱，但係咧，即係你話一個唔似。就好容易理解啊！頭先講嗰樣話，喂，誤會咗可能唔係啊，唔 係咩 啫？誒，冇事嘅，冇事嘅，係發生咗啲冇事咁樣。但係有冇可能係咩咧？一個似一個唔似咧？ 即系生孖胎嘅时候， 但系佢哋系孖胎嚟嘅， 嗯， 可唔可以系咁样嘅咧？从大家医学嘅角度， 系 咪可以？ 我成日都会谂咧，即系如果咧，即系一啲混血儿咧，即系讲紧嘅可能系白人同埋一个黑人生个 B B 出嚟咧， 东方同西方捞都系啦， 即系会唔会有阵时就算佢哋孖胎出世咧，佢哋个肤色会有一啲唔一样？ 但系 有咁讲过噶， 系嘛？但好少嘅， 头发嘅颜色都可以唔一样啦， 黑加白变灰咁噶嘛，成日都系咁讲。 但系如果你讲开话东方沟西方咧，譬如我谂大家身边有啲朋友都系咁样 mix 嘅话咧，我发觉咧即系西方咧系正啲嘅，定系唔知关唔关佢系阿爸定阿妈事咧？ 即系个种强啲啊！ 因为譬如我嗰个女仔 friend 就系中国人嚟嘅，咁佢嗰两个小朋友咧个爸爸系外国人嚟噶嘛，生出嚟咧系外国人样嚟嘅。 嗯， 佢系金头发嘅。 即 系强 啲意思话，系嗱、那個、 你好少见一个咧东方西方出嚟嘅混血儿咧，佢系黑头发咁样嘅。 又唔係喎， 我唔知道， 都會喎。 我見有啲係就係深色頭髮多喎。 你記唔記得我哋嗰次咧去阿 Joyce 同埋阿 Tim 屋企咧， 即 係 我哋 一間大食風騷試 賽咧。啱先撞完佢，知唔知？ 係啦，兩個小朋友佢哋頭髮嘅顏色係咪一樣㗎？係咪都係金頭髮㗎？ 都係金頭髮㗎。 中唔係棕色㗎。 我有張相添啊， 啲相出嚟。 我啱啱同佢見到面。 咪就係咯，唔係金頭髮㗎。係 啊，嗱唔緊要啦，即係嗰個係拆開一筆講啦。但係我可能今日大家都睇呢個新聞咧， 係啊，呢個係啊， 即係我都覺得點解可以係一個。似一个唔似 嘅咧，1/100,000嘅机会啊！医学话 系啊，即系仲要 1/100,000。 所以你话啦，作为嗰个老婆，佢本来谂住天衣无缝啦。 做咩今日睇咁多呢啲新闻嘅你？ 因为咁啱咧，又要同你表达下咧，即系你嘅担心 啊！ 啊，你要担心啊，我就担心啊。 我先问佢点解你沟仔咁多啲心嚟，佢就喊表表表表表咩？ 表达表达 表达 关心真系 系啦，关心我边嘢咧？ 佢就话咧，有个大陆有个老婆咧就生咗双胞胎， 应该好开心啊。 系啦，咁但系咧阿爸爸咧就成日都会有头先嗰种做法啦，就系哦咁似唔似自己咧咁样。佢话真系其中有一个越嚟越唔似自己喎。哦，系啦，咁咧佢就话咧一路， 但都合理嘅，小朋友慢慢大个样会唔同噶嘛。 但系佢孖胎咧，其实正常就应该两个都一样样噶嘛。 有冇话系两个男仔两个女仔定系一男一女噶？ 佢而家应该系两个都系儿子嚟嘅。 O K， 两个仔 系啦，双胞胎嘅仔咧，咁样佢话冇理由噶。首先双胞胎系似样噶嘛。 啊啊啊！ 佢要唔似样 嘅， 唔系 噶， 一定 嘅。同房唔同房嗰啲又唔同噶。 O K O K， 有唔同噶，就甚至乎咧，譬如你系龙凤胎咁样咧。 好呕啊！你监制话我个女似喎。 我谂住一阵攞嚟接你嘅呢一句，系啊，无端端拆开咗， 系啦， 嬲。 咁有啲甚至高度都可以争好远噶。 系啊，咁但系佢觉得即系总之冇理由唔似样噶。佢已经嗱，所以睇下你嘅疑心有几大啦。佢一路都觉得佢话点解一个似一个唔似咧？咁佢话咧一路都唔理嘅，直至咧上半年咧，即系我谂差唔多过咗半年至一年内啦。 系 佢咧。就要去嗱呢個大陸嘅規矩嚟，佢哋要有嗰個户籍啊嘛，即係佢哋要攞當地嘅户口。譬如佢而家呢個咧就福建廈門，可能就要攞即係廈門市嘅户口啦咁樣。佢就話咧要向當地嘅民政部門咧提供個親子鑑定，因為咧嗱呢個成日都要話嗰啲黑孩子咧好慘啊，上唔到户口咧，因為咧即係冇親生阿爸咧，有陣時即係話港人娶咗個內地老婆，跟住唔要佢，嗰個咧冇咗阿爸咧幫佢做嗰個即係上户口嘅鑑定咧，就做黑孩子噶啦，即係上唔到户口。咁佢而家就去啦， 即係個個上户口都要，即係明明都喺個產房度生 B B 出嚟噶啦，咁個爸爸都知道應該係嗰兩公婆都要去咁樣驗證。 佢就咁講嘅，如果咧你冇出生證明啦、未婚生育啦、單親家庭啦、領養孩子啦，可能咧你都係要向咧即係部門咧提供個親子鑑定嘅。咁唔知佢呢個咧算唔算係因為冇出生證明定咩咧？總之佢就話咧為咗要向度攞户口咧，就要做咗個親子鑑定。咁咧佢就話啦，佢仲諗住做親子鑑定嘅時候咧，應該就可以安心啦，知道堅定留啦咁樣。殊不知就真係啊，天氣不似預期啦。个医生同佢讲话：恭喜你啊 ！A 嗰个系亲生噶， 系啊， 咁即系咩啊 ？B 嗰个唔系， 咁点解会 B 嗰个唔系？佢一齐孖胎噶喎， 系啦，孖胎 嘅，系啦，一齐孖胎，点解会系唔系自己噶？ 咁呢个时候应该要揾阿妈妈出嚟倾几句啦，系啊， 妈妈会点抵赖咧？ 其实真抵赖唔到， 医院捞乱咗， 出错， 医院捞乱咗，我冇出轨啊，我冇偷情啊，我冇偷食啊， 我觉得妈妈都好笑， 佢都答唔到佢， 唔系佢第一个反应咧。就其实同一般人做错事唔认系一样嘅，我冇，点解会一个似一个唔似样啊 ？DNA 都一个中一个唔中，死佬，我知你成日怀疑我噶啦，系咪你喺亲子鉴定度做手脚？ 哦， 系啦， 你招 系啦系啦， 第一样嘢挂人有错，大家学嘢啦吓。 系啦，即系呢叫咩？先下手为强。 系， 其实如果俾我系个老婆咧，即系大家医学常识都唔系咁丰富啊嘛。 啊， 可能我会带翻佢噶。老公，其实我想话你听好耐噶啦，男士咧，如果佢唔够精壮嘅话咧。原来系会提供唔到稳定嘅质量嘅， 咁 咪会有啲次货咯。所以验出嚟嘅时候， 每个 DNA 唔同噶。阿老婆你点 走 啊？ 嗱， 嗱，老公你睇下， 呢啲我都冇。 有睇啲咩咧？ 咁出嚟次货啦，左脚就 Nike， 右边就 Adidas， 系咁点啫？而家直情系而家 QC 做得唔好，咪咁啦，老公唔关我事噶。 咁即系又系个老公嘅 系啦，想赖个老公先。 我觉得要怀唔讲老公，因为即系你冇咁嘅常识去讲咁多呢啲医学嘅嘢，一定系嗰个，肯定系出错，冇可能喺双胞胎喺我肚里边。 点 可能咁样啊？即系老公，你谂下，你谂 你谂下，如果俾阿田咁样屈佢啊，嬲爆添啊！明明明明嗌两只鸡髀，嚟咗另一只鸡翼嘅，佢就 系 话个厨房搞错噶。 啊，系啊， 佢点会话自己落错单啦？ 咪就系冇可能。 同埋咧，女士可能喺呢个时候似阿田呢啲咁好气噶啦。 系啦， 老公你唔系唔信我啊？话为呢一句好需要嘅呢句台词。 唔系，阿田说服力高好多。点 解？ 佢讲呢个时候，老公你唔系唔信我啊？嘛，有冇可能啊？我 系咯，我仲有边个想我咧？ 就唔使讲呢句啦。跟住我话。望一望，又系喎，老婆应该都系厨房嗰度搞错咗，落单落错咗，边有两只鸡髀搞错咗？ 佢个老公咧，佢唔应该再信嗰个报告咯，应该信翻个老婆。 唔系咁， 但 系 由 于 个老公成日望住两只鞋唔同样噶， 系啦。 跟住咧，佢仲要屈个医院，跟住医院咧焗住走出嚟话。 啊、太太，你咁样话我哋医院声誉，我都要为自己维护下噶、 啊。 我亲自同你解释一次啊！嗱，你唔好走、啊，太太走去边啊？我而家同你讲一次咯。佢、啊、就成套教育电视就讲咗一次，咁啊冇得讲啦。 教育电视系咩内容先？你都未讲到，我想知啊。 教育电视系点样咧？点解会有出现到一个叫做双胞胎，但系一个系阿爸，一个唔系嘅咧？ 好啦，咁究竟系咩咧？个老婆抵唔住个盘问就承认系。我曾经同一个男人有一夜情，但老公，我保证只系一夜情嘅啫。 系，点知就 想 听 咁多，咁即系嗰个报告系咪就即系话系中咗？ 中咗 两个， 好啦， 两个一齐游得咁快，一齐达阵， 但又唔明啦，点解会系同一时间？ 都唔 嗱，你谂下，佢双胞胎，即系话有两个drink 啦，两个 drink 就一齐游咗去里面啦，系咪先？ 可能是吃早餐和吃 lunch 咁是咩事情呢？是一个游得好快，唔一个后来居上，即系前者系好慢嘅，咁后来嗰个一齐见到嘅龟兔赛跑咁一齐飞去，两 个男人即刻会走出嚟讲， 边个 快游得快游得慢唔紧要，我哋而家两个都达阵啊嘛，但系个问题系个老婆你出咗轨啊嘛，系咪？ 好啦，首先系咁样嘅，我哋 边个系边个鬼都唔知喎。 系啦，我哋根据本港权威妇产科专科医生啊， 好， 佢就咁介绍嘅。佢话首先咧，呢啲叫做二卵双胞胎。 嗯， 二卵双胞胎系咩意思？ 系 会 唔似样嘅， 系会唔似样咁样。 佢话一般女性每次排卵嘅时候，只系会排出 一 粒卵子。佢话咧，只系得1% 嘅女性咧，系会排出两粒或以上。 系啦， 所以佢话咧，首先二卵双胞胎出现机会 系 好罕有嘅。 系啊， 好啦，首先咧，即系你如果买三 T 啊嘛，第一 T 就中咗啦。首先你係100,000分之1，嗰個老婆咧咁啱就有兩粒嘅。 哦， 好啦，第二關係過，頭關過咗啦，尾關拖只膽係咩嚟咧？係 啦，點解會咁嘅咧？ 其次，你仲要咁受孕嘅時間，佢因為話知你一粒定兩粒啦，嗰個受孕適合嘅時間咧就最多係24小時嘅啫。 即係嗰24小時之內就兩個都中咗。 係啦，而精子咧喺女性體內存活時間就可以長啲，3日或者7日都得。 係。 咁跟住即係點啊，醫生？咁醫生咧就唯好尷尬咁話啦。咁即係意味住呢嗰个受孕嘅女性喺排卵嘅前后一个相对较短嘅时间之内成功同两名男士发生性行为仲要系达阵。 哎呀人哋话8发8中呢佢8发200中。 咪200%200中啦8发200中好难讲啦。咩嚟㗎 係啦。咁你諗下啦头先你觉得啱啦佢适合嘅时间得24小时。 係啦。 咁真係可能。 咁即係话佢今日星期一嚟阿 庄，每朝早 夜晚咧，可能分咗夜晚啫，咪夜晚咧就系老公啦咁样。系咪咧？系咪 即系佢朝头早咧就唱头先期望每朝早咩亲吻神的脸咁啊，实完你啦。 咁如果 然后夜晚就要唱咧，真系每一个晚上我将会就咁样啦， 就系咁咯。 咁然后佢就成功啦， 佢唔使宵夜啦， 系 啦，佢就 喂如果宵夜大件事啊呢铺，8%/3都唔知点样先出嚟， 粒卵啫咁样。 但系问题一齐种先劲啊嘛，你唔系咁近咧，唔可能一齐成长噶，佢一定系嗰个时候有两粒卵嘅时候就中咗。 但我覺得我唔係諗佢有幾勁啊，我又諗有幾慘啊！就嗰兩個小朋友有幾慘。嗱、啊，如果佢即係佢大個咗之後，佢唔會唔知道，咦？我哋係媽生嘅，但原來我哋背後仲有個咁樣嘅故事喎。佢點樣面對佢媽媽呢？咁跟住佢而家叫做爸爸啦，但其實嗰個爸爸有一個就係有血緣關係，有一個係冇噶嘛。 個老公咧就話自己嘅細路就揾翻佢啊， 即係終於對媽生咁樣分開湊啊！ 又 即 系两 物好多道德问题入边噶，首先个老婆有道德嘅问题，大家都睇到啦。 嗱，而家我哋在有两个就系街坊互助委员会嘅成员，阿伯同埋阿婆啦。咁你会觉得可以点做咧？ 我阿伯系咪好中意做啊？ 系啦， 系啊， 你受唔受啊？ 受咩啊？ 你觉得呢两个仔点算先？ 好惨啊！真系 一齐养得唔得？ 咁但系睇下个亲生老豆会唔会翻嚟揾翻佢先得？而家唔系就系话我养唔养啊嘛？ 亲生老豆应该唔要佢噶啦， 佢 搵 一夜情啊嘛。 一夜情啊，分分钟佢都唔知喺边啊！已经 死婆，你仲信个死婆？我就唔系好信啊！ 另一个仔嗰个籍贯可能写兰桂坊噶啦，唯有写唔知边度。几个 夜谱啊？ 系咯， 系咁样嘅。 即系虽然咧，又真系嗰个女人咧，就真系争啲嘅。 啊， 系即系咁样搞法。咁但系始终佢都系人哋阿妈啊嘛。 系啦， 但 系你先， 我养便宜仔，我养晒两个，嗰个我唔知边个系阿爸，唔系我。 啊，即系 佢跑出去咸湿喎，佢。 咁我哋可唔可以同个老豆讲啊？助人为快乐之本啦。 系咯， 你助啊，跟住个阿爸 讲。又真 系 好嬲嘅， 咁样咯，即系咁样咯。 便宜仔嚟噶，带到落脚眼。 唔系，真系。 即系同个老公讲，老公话嗱咁样嗱。呢個係親生噶嘛？係啊，嗱，你嗰啲俾我每個月俾500蚊嗰啲要家用，咁嗰個咧，你當係捐到希望工程得唔得啊？ 希望工 程助養山區嘅兒童， 我見到佢嘅親信真係， 我冇過白車。 嗱，我最多叫佢寫信俾你啦，多謝善長人翁，好似山區嘅兒童咁樣，你照顧起居飲食，咁得唔得啊？ 有冇話嗰兩公婆本身佢哋段婚姻仲 keep 唔 keep 得到啊？ 係咯，我哋 呢個我好想知啊。 最緊要就係如果嗰個老公真係有愛嘅， 你 keep 唔 keep 到啊？ 我估真係好嬲咯，唔知啊，即係你個別例子嚟嘅，每一個婚姻都。 佢一定系嬲，唔系 咁大个你，即系你出去玩你都算啦，你又唔安全措施，而家搞到咁样啦，系咪？ 百分之一嘅机会，我谂个女嘅都冇谂过咁样噶。 虽然系啫，咁但系嗱，肯定个老豆嗱，个老豆而家系根本怀疑先就有验噶嘛，啱唔啱先？都唔似自己 冇啊， 我 觉得解决唔到，冇个信任完全放弃晒啊！ 我觉得要解决呢个问题，希望以后大家无论探边一个人都好。唔好再纠缠喺个样似唔似上面， 净系话佢靓 咯， 净系话佢靓。 啊、 如果你见到个老公或者个老婆猛咁喺度话都唔似嘅，你记得否定佢，一样饼人，根本就饼人。唔系我斗抱咗隔篱个 B 嚟玩，都当冇讲过啦。 好有爱啊！ 哎呀，你话第时庆祝生日咁点算咧？真系啊 ，OK， 17238啊，呼吁啲咩咧吓？ 系啊，我哋12:30猜猜我是谁又嚟啦，电话号码17238，早起的鸟儿打电话嚟就有得机会玩下。 但系你用呢个嚟接呢单新闻咧，个感觉就系猜猜我是谁人的 爸爸。 爸爸， 冇乱谂， 系好似样，好似样，好似样。 电话号码17238，猜猜我是谁？12:30之后接你电话。やら日付は変わってなんで年て取るんだろうもう背は伸びないくせに着信の音で飛び起きたけど損したな君かと思ったのに何かの手違いで好きになってくれないかなどうにも君のいない場所は空気が薄くてさくだらない話は思いつくのに君を抱きしめている理由だけが見つからないが何かは知らないけれど好きという名前の痛みになら詳しいかも君にも教えてあげたいけれど結局教わるのは俺だろうこのまま今日が終わり明日が来ればもう縮まらないこの距離を勝手に君も常に君もならないやり取りをもっと単純な名前で呼んであげられるよ何一つ終われないけど繰り返しで辻褄もきっと合ってない物語の続きに一人よがりの毎日にハッピーバースデー君に言ってほしいだけくだらない話は思いつくのに君を 佢哋系 Back Number 呢首歌就系叫 Happy Birthday。 系啊，嗱，记住啊，18723888已经好多电话打咗嚟啦吓，不过试下啦，我哋尽量听多啲电话啦，因为12点半之后咧，我哋有猜猜我是谁。 系啊，今日嘅游戏都系好玩嘅。 就系估下边个系佢老豆啦，唔系估唔到。 开定个题目啊，得唔得啊？ 一阵先开 啦。电话号码1872388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立法会就麻疹疫情向政府作出急切口头质询，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本港麻疹疫苗的覆盖率一直处于高水平，绝大部分市民对麻疹有免疫力。科学委员会下个月会开会讨论为成年人接种的安排。他又说，留意到私人市场近期对麻疹疫苗需求有增加，政府现阶段已经与供应商联系，确保本港有足够疫苗供应。自愿医保计划下星期一正式推出，据了解，多间保险公司的自愿医保产品都会获得认可，名单很大机会在星期五公布。在自愿医保标准计划下，病房每日最多赔750元，外科医生费用的赔偿额会按手术的复杂程度分四类，由小型手术的5000元至到复杂手术的50000元不等，保费可以申请扣税，上限8000元。食卫局自愿医保咨询小组成员陈秀河估计，计及医疗通胀后，自愿医保最新平均保费大约5300元，比原先政府估算的4800元为高。他相信除了保费，保障额都会定期调整。加拿大警方说，已经找到日前怀疑被绑架的22岁中国留学生，他受轻伤。警方说，这个留学生被发现在多伦多格雷文克斯特地区一间房屋，他向住户讲出自己的姓氏，他受了轻伤，已经送去医院检查，稍后公布案情。这个中国留学生在当地上星期六晚在多伦多曼锦市的地下停车场怀疑被四个人绑架，由一架黑色7人车载走。警方在星期一发现事发汽车，及后在多伦多拘捕一个怀疑涉案的35岁男子。警方早前说，匪徒未有向家属提出要求赎金。美国国会众议院未能够拿到足够票数推翻总统特朗普阻止两院暂停国家紧急状态令，众议院以248票赞成、181票反对，未能够达到三分二所需的290张赞成票，其中有14个共和党众议员倒戈。特朗普早前宣布美国南部边境出现国家紧急状态，企图绕过国会筹集更多经费修建美墨边境隔离墙。参众两院先后通过决议推翻特朗普决定，特朗普其后又否决国会的决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温暖，随后两三日多云，间中有雨。下周初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17点，升150点。总成交金额494.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13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76点，升6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5.8，升4.4；中国平安85.6，升7毫；建设银行68.4，升4仙；友邦保险76.1，升4.5；中国恒大26.5跌1元；华夏沪深300.44.6，升4.5；中国银行3.6升2仙，工商银行5.82升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10.57，瑞士法郎0.996，澳元0.71，加元1.34，新西兰元0.68，人民币6.716，英镑兑美元1.319，欧元兑美元1.126。日经平均指数报21341点，跌86点。港金现价报12322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15.76美元，卖出1316.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在乎你。 四月一敏感时刻大变身，回归两小时 全新嘅环节，讲女人心经。 即系咩嚟噶？ 即是很深入浅出地讲女人经咯。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莫莉，敏感时刻。 喂，老公，扣翻好条安全带啦！ 转个弯就到，唔使咁麻烦啦。 哎呀，唉，叫咗你啦，就算几短程都有机会发生意外噶。 知道啦。根据法例，私家车、的士及公共小巴司机同埋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5000元同监禁3个月。如果你搭巴士，座位又有安全带，你都应该佩戴。 一有机会呢，就要好好珍惜；稍一犹豫呢，就会变成可惜。手下留情，有我就梗系有特色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5点， 刘伟恒、梁礼勤， 仲有阿廉、林子祥， 手下留情，出色。 香港电台、香港戏剧协会联合主办 第28届香港舞台剧奖颁奖礼，4月10日隆重举行。 获提名最佳女主角悲剧正剧嘅包括 胡丽英、罗生门、中英剧团、 韦罗莎、新闻小花的告白、风车草剧团、 陆嘉琪、儿希、香港演艺学院戏剧学院、 郭正文、好日子、香港话剧团、 黄伟慈、好日子、香港话剧团。 听众可以上港台网站 lthk.hk 参与最佳男女主角竞猜游戏， 截止日期4月9日下午1点。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活人啊嘛。 做咩笑得咁衰啊？做咩笑得咁衰啊？ 猜猜我是谁？因为好肚饿，但系同时间咧，见到喺直播室里面咧，起码有两个人就好明显嘅，有一个人咧就扮冇嘢，咁就猛咁喺度揾紧资料。究竟我哋今次讲嘅呢一个题目啊，有啲乜嘢嘅题我哋可以出咧？咁样 嚟啊，开嚟见我哋。 嗯， 我中意 系啦， 茶餐厅 冇错。我哋今日要开嘅题就系茶餐厅里边嘅，等先系讲紧里边嘅嘢啊，定系嘢食啊？ 嘢食。 因为如果唔系你估阿姐都得 嘅 喎， 你估俗语又得嘅系咪？即系我觉得嗰个范围太大啦，净系喺茶餐厅里面可以食到嘅嘢同饮到嘅嘢啦，好唔好？ Okay, okay, 即系食物类有关嘅， 饮食食 系啦。 咁啊，好熟悉啦，茶餐厅有边个冇去过啊？ 好大压力， 我都惊啊，真系而家。好啦，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今日我哋题目咧就系话茶餐厅嘅饮饮食食，睇下你估唔估到啦吓。秉承住我哋头先吓，即系做中意食宵夜嘅呢一个传统，我谂对佢哋冇难度。 冇问题啦，嗱，总之咧，我哋三个手上面咧都有题目噶啦吓。每一位听众咧接通咗你嘅电话之后咧，你就可以拣我哋其中一位主持，跟住咧我哋系会俾三个 tips 你嘅。 系， 俾完三个 tips 你之后咧，你可以问一个问题。咁啊，睇下你跟住就要估啦， 观众啦，我哋希望你可以问多啲问题添啦。 系啊，系啊，可以、啊。 OK， 好，电话号码1872388，猜猜我是谁？ 你是谁啊 ？Hello，Hello， 你好， 喂， 系， 你系 亲亲，你系 Fanny， 系， 好啊， Fanny、 有冇帮衬茶餐厅噶？ 成日都帮衬嘅。 咁点啦？ 系、啊、啦， 系你拣一个嚟问啦。 阿祖祖， 走， 你拣我，好，我俾你拣，我又有货喺度咧。第一个，你想要嘢食定嘢饮啊？俾你拣就点？两样都得，好，咁呢个系嘢饮， 嘢饮 ，OK， 嗱，呢个第一个 tips 啦吓，饮品嚟嘅，三个字， 三个字， 三个字，冻嘅，我再俾多讲，我觉得我嗰啲tips 太废啦，冻嘅同埋咸嘅， 哦，咦，咁都， 喂，一 一嚟就中喎佢。 咁啊，即係其實又好難有第二個嘅喎。 哦，鹹喎、哦， 我俾得太出啦，係咪？ 係啊，出曬。 我哋可以咁樣講 ，Fanny 太勁啫，可以。 佢真係好熟茶餐廳。 係咯，我以為你會講話呢個飲品咧可以鬧人嘅添，係咪？ 係專係鬧你嘅咯。 係啊 ，Fanny 你有冇飲過呢只啊？ 冇啊，唔中意佢啲味好怪。 我中意好怪， 但你答啱咗有紀念品就開心啦，係咪？ 係啊，同埋好貴噶，通常你要撈到 咧，係 啊，貴啲噶。咁啊 ，friend， 你自己最中意飲咩咧？如果喺茶餐廳， 都 係 奶茶， 都係奶茶，最中意嘅真係。 OK， 好，恭喜 friend， 恭喜你先，有冇？得閒就試下呢只咯，係咪先？ 兩下手腳嘅就已經 KO 你啦。 係啦，我哋可以當呢個係示範作，非常之好。 好得好好。 第二位係阿 Ben 喎 ，Ben 哥喎，係 Ben 哥。 hello， 阿 Ben， 你好， 系你好，你拣边个啊？ 你找谁？ 桂花田咧？ 桂花田啊， 好啊， 嗯，好啊，学你话斋，食嘢定饮嘢？ 嗯，饮啊， 饮啊， 饮嘅，饮嘅，哦，好啊， 饮应该易啲， 系咯，系咯，都系， 系咯，下次出啲食嘅好， 系， 好， 你俾人估啫嘛，头先可以咧， 呢样嘢咧有热有冻， 嗯，好好啊，所有饮品都系几乎， 跟住咧。 好呢样嘢系相对地贵少少嘅， 系我估到 贵少少， 我估到 冻， 我估到 贵 少少啊嘛， 贵少少嘅啫嘛， 系 你都冇啦，你自己都戆做乜嘢啫？自己个直播室 个 tips， 你唔系谂定咗先至开节目嘅，即系我都嚟嘅，真系 系啊，咪想有搵奸啲啊嘛，谂住即系搵心啲啊嘛。好，喂， 系有几多个字嘅？ 几多个字啊？佢想问 三个字， 大部分都系三个字， 贵少少嘅饮品就有热有冻嘅， 系啦，你问啦， 俾你问多个问题啊 ，Ben， 其实我都谂唔到， 佢可以由如果热嘅就由两样嘢夹埋啦，如果系冻嘅就三样嘢啦。 咦，咁犀利，我又估错咗喎， 夹冰系咯，三样嘢咩啊？ 咁样 嘅分别， 好叻。 唔係，但我想講你呢個 tips 好流啊，凍嘢加冰啫嘛，你覺得一個好勁嘅 tips 喎？係咯， 我俾咩反應你啊？ 我以為你係真係係咯，加咗啲唔知材料喎， 都唔 係 幫人嘅佢。 阿 Ben 再問佢， 係再問， 都幾難啊！ 係啊，我都覺得難啊呢個。 我覺得 Ben 你好厚道啊，你應該話你都幾唔俾 tips 我喎，真係。 全部都模棱兩可嘅，可以凍可以熱咁樣。 我幫你問，咩味㗎？鹹甜定點㗎？ 甜嘅， 咩顏色嘅？ 哇，咁樣 有冇檸檬嘅喺入邊噶？ 嗱，佢又問得太出，我都係問你咩顏色啫。 咩？我話可以問一個問題嘛，我第一個問題就冇你冇話唔可以問得出啦。 咁都需要有嘅， 要有檸檬嘅。 有檸檬嘅，阿 Ben 你自己嚟啦，嚟到呢度咯。 頭先話有檸檬啊？ 有檸檬嘅係啊， 係啊， 有檸檬嘅。 係啊， 嗱，我 點啊？又唔係啊？ 咩話？ 三個字喎。 係咯。 你話凍檸檬啊？ 热檸 樂，热檸樂， 系冻或者热， 热檸樂同冻檸樂咪系三个字咯，啱噶， 好嘅，真系喎，罐装可乐咧系会加钱噶， 咁咪咯，你热檸樂咪会贵啲咯，又关于系咪有柠檬有可乐，咪两样嘢加埋啊， 讲得好啊， 好嘢， 好嘢，阿 Ben， 阿 Ben 都算一次过就答到啊。佢問咗問題啫嘛，冇估過其他錯啊！ 冇錯， 你真係第一次答到，恭喜曬阿 Ben， 恭喜！ 有冇飲熱檸樂同凍檸樂噶？我其實頭先想加姜添㗎，所以俾咗五個字㗎。 我頭先就係以為你話咧，我一估就估到你話咧，貴啲一定係熱檸樂煲姜嘅。 係啊， 但係水不知你自己話凍又得喎，嚇唔係話邊有凍檸樂加姜㗎？ 所以就係冇啦，所以咪凍檸樂咯。 我以為檸茶， 係 檸茶 咧，佢出得有啲誤導啊，真係。 好，再嚟下一個。 好啦，多謝你，拜拜。好緊張而家搞到我。 你做咩啊？ 係咯 ，Hello。 好啦，越嚟越難比喎。Hello， 你係邊個啊？ hello， 阿宇， 猜猜我是谁？ 系你好， 你得翻我啦，而家净可以拣豪仔啦。 哦， 系啊，好啦，咁我唔俾你拣啦，净系得食嘅啫，冇得拣饮。 好， 食嘅呢样产品咧，佢就懒系嚟自内佬嘅，但我相信你喺嗰笪地方咧系冇得食佢嘅。 西多士。 中唔中啊？如果系第一个， 喂，你搞错你咁渣嘅，俾人 KO 噶。 答 我想講，唔係起碼我都講得曬三個貼士啊！佢講咗一個貼士，佢噴血咯喎佢。我開頭係諗西炒飯或者嗰啲乜嘢廈門炒米嗰啲嘅，我都會諗過西多士。 因為其實全名係法蘭西多士咧，佢啱曬喎，真係好勁喎！ 你就俾人哋中咗啦，你 西多士啊嘛， 好快 啊！ 都一講就 諗。我哋咪出錯題目。 阿宇好叻，我應該話我哋嘅聽眾好叻。 係喎，阿宇歡迎歡迎食西多士啊！ 肯定非常喜歡， 所以中曬真係。 係啊，真係歡喜嘅西多士係咧，其中茶餐廳就好味。 唔係，同埋因為佢最衰咧，其實我唔係話嚟自來佬，係嚟自個嗰個西呢個字，係因為通常啲人寫法蘭西多士㗎嘛。但你去到法國，我唔信你食到呢嚿嘢㗎喎，應該冇喎，真係。 阿魚啊，其實你最叻嘅話咧，係你將一向自命咧都唔出都幾才子啊，聰明嗰個曾志豪咧，你零秒 KO 咗佢，叫做係零秒啊，所以阿魚你係最叻㗎。 唔係應該調翻轉，我貼士係咪俾得好好咧？真係。 好啊，唔差啦， 正晒啫。 阿宇冇答 你，系啦，阿宇继续食西多士，好啦，恭喜你 ，thank you， 好， 拜拜。 第二 round， 喂，唔得， 两位拍档，我哋真系要。 嗱，我有问过，我话系咪好估噶茶餐厅？ 唔系啊，我哋谂嘅嘢啫。 系咪得噶？我哋要再谂得深啲。 我哋呢个好深，我觉得。 好啦，听下你先。Hello， 你系边个 ？Hello， 阿珍，阿珍， 系系系， 阿珍系你吗？阿珍。 系 阿珍系你啊， 系啊， 你识最后啦，阿珍系好， 听到 好啦，你拣个啊。 早晨啊，黄耀祖， 你早你早晨，黄耀祖我 系 早晨 啊，你系咪拣我咁即系 系啊？ 好，你拣我好 ，OK， 嘢食嚟嘅，诶， 嘢食系难啲，我觉得 嘢食嚟嘅 系好易啫嘛，头先 我会话呢一个咧喺 浅啲啊，浅啲啊， 喺午餐里面经常会常见嘅一样饭嚟嘅，讲埋俾你知系饭啦，午餐常见嘅。有汁嘅， 系 啦，嗱，我讲咗三样嘢啦，好啦，五个字， 五个字，有汁嘅饭， 系啦，有汁嘅饭，午餐常见五个字嘅， 我估最尾个字系个饭字嚟嘅， 系最尾嗰个系个饭字嚟嘅，好，我哋俾阿珍，我听唔到阿珍讲咩，阿珍你讲咩啊？ 粟米肉丁饭， 粟米肉丁饭唔啱， 其实肉粒饭系啱啲嘅，好少话肉丁， 唔紧要，但系都唔系呢一个。 诶，唔系粟米 ，OK， 我帮你问，嗰个汁系咩色噶？ 系啦，一定要咁噶嘛？ 色嘅定 黄 色噶？ 定系啡 色嘅？ 咖喱乜嘢饭？ 咖喱牛腩饭。 冇错，恭喜阿珍！ 多谢。 诶，最紧要我哋派到纪念品啊嘛！ 好嘅，好嘅。点解你唔估咖喱鸡扒饭呢？ 唔系，咖喱牛腩系常 最常 都系都系 午餐常见 常食噶嘛？ 咁系。你一个礼拜有帮衬几多餐茶餐厅啊？ 其实我每朝早都是一个早餐嘅啫。 系啊， 好嘅一个早餐， 好啊， 就靠晒佢。 午餐我都唔好少去嘅。 哦，所以你中意食肉丁饭咯。 系啊 ，OK， 好啊 ，OK， 喂，多谢晒 ，thank you， 拜拜， 好叻啊！今日真系咁浅咩？我哋出啲难啲嘅。 唔系啊，你个问题问得好，如果唔系阿珍咧，应该有排估噶。 系啊， 都系。 其实估汁嘅颜色啊嘛， 咁又唔系衰嘅，我哋可以俾人哋估到嘅。 系咯，暂时我纪录仲系冇人破到啊。 系啊， 系啊 ，OK， 好，继续。阿乐你边个 ？Maggie 你好。系啊， 猜猜我是谁啊？你揀边一个嘅问题嚟答？ 猴仔， 猴仔， 好紧张添，而家真系， 有啲难啲哦。 系啦，好就咁样嘅，我即刻要回一回带先，自己都谂下啊，攞边个出嚟啦？ 攞边个啊？有第五号房啊？ 啊，好啦，食物嚟嘅，食物嚟嘅， 好 ，OK， 佢系黄色嘅， 黄色嘅食物， 黄色嘅食物， 蛋啦。 你繼續講多個貼士啊！你攞咗兩個啫喎。 佢咧一定係熱嘅， 一定係熱嘅，即係凍咗就唔值得要抌㗎。 唔好食嘅， 我唔好食嘅。 不過茶餐廳有咩凍好食嘅？ 咪就係咯，有啊， 凍 嘢飲 咯，係啦，我而家嘢食嚟㗎嘛。 好嘅，蛋撻。 恭喜你！ 你可唔可以諗啲簡難啲嘅？又真係太淺啦！你又被 KO 喎！ 你頭先自己話我哋要送出去噶嘛？ 咁又啱，佢又唔係去到咁淺㗎，唔係。但係 Maggie 點解咁多黃色嘅嘢？ 嗱，係啦，佢真係勁喎！ 你點解會即刻諗起蛋撻咧？ 茶餐廳嘛， 跟住佢應該貼士已經好好嘅咯，熱係蛋撻，凍。 先好食噶嘛。 佢赞我，佢真做贴士俾得好好啊。 嚟嘅啫，呢啲系出啦。 我其实想难啲，我都谂下点样再难啲先，真系。一茶餐厅啲嘢咧，好似好有特色得滞，我发觉有冇 唔系嘅，你谂 系你自己谂咗好特色嘅嘢啫。 好特色啊，真系。好啦，恭喜你啊 ，Maggie。 恭喜 Maggie， 好唔好啊？恭喜你， 我哋大家系咁送嘢啊！我哋而家 监制未 send message 嚟，唔使惊噶。系啊， 再谂得难啲啦，唯有。 好嚟啊嗱，好，猜猜我是谁？ 阿玲。 喂 ，Hello， 阿玲， 阿玲啊， 你好，你冇得拣啦， 你要拣 啦， 宝玲啦呢次， 阿玲拣宝玲啊， 阿宝玲帮我哋挽回一点声誉喎， 四个字， 四个字， 系啦，食嘅，食嘅，食嘅，食嘅，好啦，四个字食嘅，咁啊，午餐多数都有嘅， 午餐多数都有嘅， 晚餐都唔无妨嘅，系啦，早餐系比较少嘅。 哦 ，OK， 佢难得嚟咧，就系唔讲俾你听咯。 佢嗰啲根本就唔系贴士， 所以你明唔明啊？ 系噶， 佢可以 餐厅有得食啊，譬如你 咯，佢可以维持到佢嗰样嘢咁耐都唔俾人穿煲，因为佢俾啲咁嘅唔系贴士嘅贴士咯。 系啊， 系问啦问啦， 粥粉面饭是第一样。 系咪粥粉面饭啊？应该系中午啊？系咪粉啊？ 系咪粉类嚟嘅？ 粉嚟嘅， 系啱 意粉啊！ 又中啊中啊中啊！ 系意粉啊！ 好叻啊你，系啊！ 四个字噶， 四个字啊！ 咁叻嘅你， 有冇汁噶？ 有。 但意粉好鬼多喎，咩汁？咩颜色啊？ 好多汁 噶 喎。 系咯， 橙色嘅 咯， 橙色定黑色嘅？ 肉酱意粉， 肉酱意粉系啱嘅。 其实有几难啫？ 我咪话咯，嗱，有佢系特登开头唔讲咧，佢先至令到呢件事咁耐咗啫。我都话好易估噶，其实真系。 咪但系我哋送多啲礼物俾开心啊！阿玲咁，你开唔开心啊？ 我好开心啊！ 听 到你哋好 开 心啊！ 但我哋想再难啲噶，等我哋再谂，努力啲谂下先。 我哋谂啲茶餐厅里面啲啊， 播首歌先啦，播首歌，我哋重整下个分型先。 多谢晒先， 冇货冇货。 下个听众唔好意思啊，我哋一决定调高个难度。 系，我哋不如我哋三个人系度咗个问题啦，跟住谂一个难啲嘅。 我谂到呢条问题，邓小巧，邓小巧 系咩啊？云吞，云吞，云吞。妈妈 年岁够大了先发现有最真相，慈爱再同样但母亲怎会一样，云吞他算会做而不算是擅长，而八岁时候又却真心爱上，尝遍各地好菜，名贵气味色香，难在我妈妈的一锅炒菜之上，难与美食比较，难有一种温馨无双，最初恋之情能平复不好心情酝酿，陪我笑着过未够美好生，还有这晚上未够美好的云吞，生活处处有点破，但在母亲的路头受分，用各种温情补不能是最简单发根， 好，邓小巧嘅云吞，咦，我头先话重整军情嘅， 我哋三个不停喺度好努力，就喺个手机度揾资料， 算啦， 有啲乜嘢巧口参手嘅俾大家估啊 ？OK OK， 好啦，下个听众系边个 ？Hello， 杨小姐， 杨小姐， 杨小姐，你好， 你好，杨小姐， 系啊，嗱， 我知道你哋三宝三个 系啊，系我哋三个啦， 光速快活人啦， 系啊， 三宝，我都成日都听你一八七二三八八第二代嘅， 咁你有冇去茶餐厅啊？ 有茶餐厅， 多谢你嘅支持啊，杨小姐 啊，咁我哋难唔难度比你好啊？ 你拣一个咯，咁。 啊！你 拣 一 个 啊！你 拣 一 个 餐 厅。我哋猜个猜个 输我今次我有信心俾我。 好， 猴 仔， 猴仔， 猴仔，提俾你啊！ 我有信心。好，佢系饮品嚟嘅。 嗯， 饮品嚟嘅。佢咧 讲到咁有信心，我替你好担心。 你听我讲，听我讲，佢咧饮品嚟嘅。 同动物有关嘅。 嗯， 动物有 關。我头食一早，我想话俾你听嗰个咩噶、啊？你三米，我同你讲。 唔使住，同动物有关嘅。 系， 我未谂到。你要俾多个 tips 啊，三个 tips 喎嘢。 佢咧，如果 三个 tips 啊。 好啦，俾多个 tips 你咧，就系贵嘅。我觉得呢个真系贵嘅。 贵啊，就系好贵嘅冻饮嘅。 冻饮。 啲系咪红？红豆冰 啊，同动物有关喎、 啊，两个字， 两个字， 系咪啊？ 系两个字， 两个字。 耶、yeah, ，今次终于、 啊、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我头先佢一讲，我啲估都系嗰个啦， 系咪先？一早我哋都出呢啲啦，系咪先？系点啊？点啊？杨小姐， 我知， 你讲 动物啊， 动物 饮品嚟嘅，冻嘅。 系 嗱、 啊， 我提议我哋两个拍档，你快啲谂定下一条先。 我谂咗啦， 系难噶喎，要挽回颜面喎。 难咧就睇大家有几成。 起码好似起码好似杨小姐咁配合我哋玩到一阵先啦。系继续继续，杨小姐 系啦。点啊？龙饮啊？有颜色嘅？ 有颜色嘅？ 有颜色啊？ 系啊。 士多啤梨啊！ 士多啤梨个动物喺边啊？ 唔系士多啤梨，系 两个字、啊， 两个字， 两个字啊，我知两个字。 我俾多个 tips 你啦，佢系两沟沟出嚟嘅， 系啊，用个颜色加动物啦、啊。阿杨小姐，如果你系茶餐厅呢、這个系唔识嘅，就真系唔识噶，可能会真系 呢、這个比较少嘅、啊，应该咁讲。 系啊，佢未必系 传统茶餐厅有嘅， 系 而家嗰啲冇嘅系咪啊？ 有嘅都有 嘅，嗰啲集团 真系唔知啊，嗰啲有冇？ 有冇咧？ 嗱，我俾个我俾埋最大个 tips 你啦，个动物系系牛嚟嘅。 哦，牛 系啦，嗱，你每一次咁样咧，重复我哋讲嘅 tips 啦，唔代表你答紧噶吓。 好啦，咁你 嗰只叫做乜嘢？好常见嘅两沟嘅。 小姐，你可以咁嘅，有小姐你咁样，头先我咪讲紧颜色加只动物啦，系冇？咁你估其中一只颜色啦，好唔好啊？ 咩牛 咧？系啦， 饮品嚟嘅， 饮品啊。 嗱 ，OK， 红黄蓝白黑，你是但几只去估撞下啦。嗱，你撞唔到，我哋真系帮你唔到啦。 黄色， 黄牛。 黄牛， 我想问你喺茶餐厅点会有只黄牛嘅咧？我想问， 紫色， 咩红黄蓝白黑、 啊？ 哦，我决定 不如净系黑或者白啦，好唔好啊？ 黑白啊，黑白牛奶，朱古力啊，朱古力啊。 嗱，我俾两个颜色你拣，一系咧就系黑牛，一系就是白牛。我自己就觉得黑牛嘅机会比较大啦，你又觉得系点啊，杨小姐？ 黑牛啊，黑牛 系、啊、啦，重复我哋讲嘅嘢噶嘛，所以我哋要直接将个答案讲咗出嚟。 黑色啊， 冇错， 点解每次都系我啲问题咧？ 黑色啊， 啱啦，恭喜晒你啊，杨小姐， 点解次次都系我嘅？吓，点解次次都系我撞到啲听众？因为有趣味嘅， 你自己就 佢又 take credit 赚自己啦，自己第一个咧即刻俾人哋估到西多士嗰啲又唔话自己，而家就赚自己喎， 有趣到咁紧要啊！ 杨小姐啊，系咪冇饮过黑牛啊？ 杨小姐翻咗屋企饮啦， 好啦。好啦，时间关系，我哋要快啲啦。 系啊，最后一个听众，你边个？ 不过可能好快俾人哋估到，唔系最后一个。 李小姐， 李小姐， 系 系阿左阿田，是但拣个。 好， 跟住豪啊。 我又 系你啊！ 冇 啊，我知啊， 冇啦冇啦。阿左阿田是但一个啦， 左阿田拣一个。 啊，喂，李小姐， 系啦，拣 阿田同阿祖是但一个啊，因为豪仔玩咗啦，已经。 哦，咁啊，阿田 咧，好啊，好啦， 迟啲啊， 哦，嘢食嚟嘅，嘢食嚟嘅，朝早食，晏昼食，都有嘅，茶餐，唔 即系夜晚就唔食， 夜晚好少食嘅， 好， 下午茶多啲嘅 ，OK， 好啦，嗱，已经缩窄咗范围啦吓 ，OK， 三个字嘅，系咪？ 四个字， 五个字，五个字， 五个字， 系啊，系啊，系啊，五个字， 五个字， 五个字， 佢系品类啊， 系 定系 唔系？ 唔系。 唔系粉类，又唔系饭类，又唔系面类， 炸嘅， 唔炸嘅， 唔炸嘅， 系啊， 唔炸， 又煎嘅， 又唔煎嘅， 又唔煎。 我呢个难喎，呢次五个字，朝早有，晏昼有，夜晚就唔要。 同包类有冇关嘅咧？面包。 嗱，呢位朋友近啦， 我哋嘅 tips 就俾到咁多啦吓，李小姐。 呢位朋友近啦， 咁我估到啦，我估到啦， 系 咯， 包类 系啦。 佢系夹住噶嘛？ 餐蛋子。 五个字，五个字，五个字嘅， 包来佢都冇估错， 佢可以估好味餐蛋字就有五个字啦， 或者风骚餐蛋字都得咁样， 五个字，五个字， 五个字， 系啊系啊系啊， 我估系嗰个嚟嘅， 系 咸咸地嘅，吓吓、 中 间夹住啲嘢， 手字。 五个字咯， 五个字，今次难啲喎。 五个字， 好味餐蛋字同埋野味蛋柳字啊！我估咧，你中咗个咬。牛字系咪中咗啦？中咗个牛字， 同埋佢个面包咧，你谂嘅话咧，唔好谂白面包啊， 系咪？唔系面包。 嚟啊！ 五个字， 中间有个牛字啊！ 噔噔噔噔。系啦， 沙爹， 继续啦，咩啊？ 沙爹牛肉包，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因为沙爹牛包通常系唔系白色嘅面包噶嘛， 系啊，多谢晒你啊，恭喜晒， 礼品一样会送俾你啊，多谢多谢。 嗱，证明咗，五个字都话变打牛字嘅，黑白红紫黑都系有机会捞乱嘅。 茶餐厅猜真，我是谁真好难。 听日再见啦， 拜 拜。